捕捉经勘探之后，在一处旧校只发现一共751个没有标记的坟墓。捕捉说目前确定不到实际有多少人的遗骸下葬在现场，亦不清楚是否所有遗骸都跟涉事的寄宿学校有关。不至于是否所有遗骸都属于儿童，亦都有待调查。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佩利贝勒加德形容今次发现是极为悲惨，但不令人惊讶。总理杜鲁多发表声明，指萨斯克切温省的发现令人深感悲痛，又形容事件是对有系统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义，一次令人感到羞耻的警示。在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54点，升172点，成交金额34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2点，升5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三生制药11.4跌7.6，腾讯控股588蚊，升5蚊，美团319蚊，升4蚊，阿里巴巴212.6，升2.4。盈富基金29.4毫4，升0.6，快手197.8，升6.3，中远海控19.3毫4，升8.6，中芯国际24.1，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3，英镑10.816，瑞士法郎8.464，澳元5.893，加元6.302，新西兰元5.49，欧元9.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蚊，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1点，升195点。港金现价报164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21美元，卖出177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龙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太古城。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日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海泥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普通道去西贡市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宫崎骏咁，我谂大家都一定熟悉啦吓。佢其实嚟过一次香港，嗰次系请佢嚟做评判，我好难得即系可以见到佢啊，同佢再做访问啊，做好多交流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而家真系好难有啲咁嘅机会咯。大家好，我系卢子英，中意动漫嘅你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啦。留意星期日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子龙主持嘅全新加长版《慢动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是梁繼昌，風騷範圍開始了。 早晨，他是歐精強。 你真的很毒，我第一踢人家，第二呢噏咗人哋嗰樣嘢。嗱，咁樣介紹下啦。其實呢馬小強呢，佢出身於音樂家族，大佬叫歐瑞強，佢叫歐精強。其實佢哋呢係二為一體嘅。 其實佢哋係私生子。 冇錯啦。唔係 歐應該係私生子。 我警告你唔好爆我啲秘密啦。 歐瑞強 應佢。 歐瑞強最叻係歐字嘛，係咪先？歐吉他。欧精强就欧精咯，佢就 我哋都要解释点解系欧精嘅， 冇错， 系啦。咁 欧精都系好事嚟噶，嗱，即系譬如世界上有一样叫鸡精啊嘛，鸡精系补身噶嘛，欧精系另一样嘢。你听得佢多，你会越嚟越欧嘅，所以佢叫欧精。 又或者就系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你觉得佢好欧嘅，你觉得自己好 in 啊？ 因为有比较 啊， 冇错，即系你见到佢好肥，你唔觉得自己好瘦咯？你见到佢好丑咗，冇得知好靓仔。 所以你明白点解我哋成日都要拖埋佢翻嚟做节目，就系咁嘅意思啦。因为佢好欧，我好 in。 佢喺度就觉得我哋好聪明，系啦，系咪先？我冇话你蠢，不过你喺度，我哋就觉得好自己好 开心啊！两位， 你已经好聪明，我觉得好开心啊！我谂唔单止我哋开心，我听众都好开心， 超开心，所以我哋。唔可以冇一啲叫做歐精嘅， 係啦，揾嚟墊底嘅。 其實我哋冇俾佢講嘅嘢， 冇啊，唔需要講嘢。其實佢基本上佢嘅出現已經係一個社會嘅淪落。 我諗啊， 啊好啦，嚟啦，廿七度嘅温度，濕度95%。哦，呢个星期嘅 Happy Friday 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阳光，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OK， 呢个早上啊，十点钟两到一点钟喺呢个 Radio Two 听住风骚快活人。 佢真系冇讲佢嘢， 冇嘢噶，冇嘢噶，佢负责勾噶咋。好，大佢一勾，勾即强嚟啊！ 你有你使命，极度动听，人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改变每天。 外星，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流流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流流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流流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外星，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兴，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一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与应，愿你去弄清。 开始我哋呢一首啊，反正已经开始我哋今个早上嘅风骚快活人。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今日咧，然后有我呢个就系李丽蕊同埋张埋欧晶强。 系啊，仲有小弟能够将佢哋服侍两位靓仔靓女嘅。好嗱，咁啊今日开始我哋节目啦，不如我哋揾啲话题讲下啦。其实人生好多嘢咧，真系好似都占据咗我哋都几大部分嘅、 嗯， 例如话爱情啦、亲情啦等等啦咁样。咁啊，阿欧生啊， 系啊，我觉得又姓马又姓欧，其实我都唔知佢阿爸姓乜，你知唔知啊？其实。 好乱， 好乱， 我要画幅图。 阿欧生，你喺人生之中有冇试过啲？即系虽然咧，你个样咁靓仔啦，先，但我估应该都有女仔中意过嘅。 有嘅， 有嘅， 系啊。 睇嘢唔系好清楚。 系啦，咁你有冇试过一啲咧？好即系嗰啲叫咩话？海枯石烂，天崩地裂。 其实我都想知 呢份能嘅爱情。 你谈过几多次恋爱啊？嗬， 系咪算私隐啊？ 唔算、 啊，你可以唔答噶，如果太少， 可以唔答，不过一定要答。 嗱，我觉得发生得比较迟啊，廿零岁先开始， 应该啦。 但 系其实系你追人嘅， 早又未必一定好，迟又一定未必差。 唔系，但系你唔觉得十零岁嗰啲 puppy love 好？ 即系你廿岁之前系咩嘢都冇发生过， 冇噶， 真系真系噶， 真 系。即系小学啊，中学啊， 暗恋嘅啫，咪有。 唔系啊， 系你暗恋人咯、 啊， 肯定系。 唔系，阿马生啊。咁但系你话你以前喺读书嘅时候同个肥仔发生过一啲嘅奇怪嘅感觉嘅，嗱我唔敢话爱情啦，奇怪嘅感觉。如果大家冇听，我哋以前曾经做节目咧，佢 有透露过有个肥仔成日拖住佢只手噶嘛，扭住佢只手嘛，手指扣手指啊嘛，你叫十指紧扣。 但系而家嚟到呢一度嘅，我谂可能就系大家未听过嘅，不如你都好快咁同大家讲下。 唔系嗰阵时咧， 好前卫哦，前卫辉。继欧正强之后，有一个新花名就系钱慧辉。 个辉字系边人嚟噶？我想问。 唔系，我以为你 唔改嘅咋，好似啲狗咁样咧，即系黄色嘅只叫做黄九成，黑色嘅只叫黑九财啊！你唔知点解？ 我以为你话我钱慧圭啊，钱慧圭 辉啊， 圭 啊， 好啲啊！ 你讲啊，即系点解嗰时你同嗰个中学嗰个肥肥几个男，仲要小学添啊？ 佢系小学啊，佢点会喺中学啊？ 真系，我播咗爱的火花俾你先得，真系。 油淋淋的肥仔， 你好多咩？你个头个油淋淋， 唔系啊！我成日 覺得自己好乾淨。 得，講又嚇，又又諗諗個肥仔。 係啊，佢坐隔離嘅，因為我哋高就坐最後嘅。係，我唔知點解咧，佢有 肥仔好少高嘅喎。係咯，肥仔多數就又矮又肥喎。咁高嘅肥仔，哇，好難得啊！仲要睇中你。 高嘅肥仔好難得。 係啊，高嘅肥仔好難得，好少見到肥仔係大。 佢真係 你我高大。你唔知你有個女人嘅名就係因為咁而紀念嘅咩？叫矮肥啊嘛 ，Ivy 啊嘛。Ivy 啊， 咁嚟噶嘛？ 我嗰陣時細個有人叫過我係 Ivy 噶。 你好肥嘅咩？細個？ 細個肥，點會唔肥啊？嗰陣時我參加城市文歌創作比賽嘅時候，除咗成腳都係 快將煩惱盡忘披啊嘛。 係啊， 我記得，我記得。 所以輸咗。 嗰陣時叫 Ivy 啊嘛，後嚟一改聲嗱就 OK 啦。係 冇錯， 佢唔知點解貪得意，成日攞條橡筋翹住我手指公同佢嘅手指公。 呢啲叫做緊緊相扣， 其實 係嗰條係咧咩 事件嚟？ 紅繩啊，嗰個叫咩？有個神啊，管呢嘅姻緣嘅 月老， 月老係啦， 咩都唔記得。 即係呢個月老咧，人月老越唔記得嘢嘛。我都係月老嚟嘅。 你嗰個月同嗰個月唔同， 我都 係 月 亮。 我都 係月 老。我呢個紅繩綁住隻手，咁你就一對。外國咧，另外都有一個，你知唔知係邊個？叫 Cupid 啊嘛，係 Albert 個細妹叫 Cupid 啊嘛。 係啊，冇錯，愛神 愛神啊嘛，係 啊。可能他以为一条红绳可以绑住我，但他没有想过他只可以绑住我的手指公， 绑不到你 的 心。 Okay, 所以这段爱情很快就没了。无疾 而终 了。Okay, 对。到讲回你的人生的爱情了。 发生在第一次。 二十几岁。 是你去暗恋人家。一个同学。一个同学。 廿 三歲仲係同學， 楊碧霞三歲仲係同學，咦？你留咗好多次班喎，你 咁佢冧班冧到好勁。 其實佢係唔肯走嗰啲喎，校長嗌佢唔嘅， 佢 阿歐同學唔該你留，你走啦。 我哋係長短腳之年，佢好矮嘅。 哦， 有一年佢嚟拜年叮噹，我裝下門口，點解冇人嘅？又叮噹，我又裝下冇人。我好猛，佢再叮我就开门，原来系佢。 好似我见嗰啲幽灵车，你有冇见过幽灵车？ 我觉得你咁样咧，踩你第一个女朋友唔系几好。 唔系，佢系事实嚟噶。 我想讲下咩叫幽灵车？你小学有冇见过？佢就有啲车咧， 个司机坐咗喺度嘛。 点解个司机话冇人揸车嘅咁样？原来 都 系。 但系你都有呢个条件嘅。 我而家识得占。 你 都 有呢 个，你 有呢个 potential。 我占咗电话簿之后就冇呢件事发生啦。 贼喊捉客。 系啊， 咁咯。所以咧就系长短脚之恋。 系啦，就好好快冇。 咁 点 认识嘅啫？ 同 学 嚟嘅， 佢个高度去到你边个位置啊？ 心口， 你知唔知呢个系最好嘅位置嚟噶？我想讲， 系咩？ 呢个叫做爱的位置。 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因为你可以吻佢个 forehead， 即系嗰个额头。 呢个系一个最好嘅位置嘅，就系如果你一定系一个高一个低嘅话，有嘅当然系男仔高啲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嘅话系最好嘅。你会觉得你揽住佢嘅时候，你谂下，你一搭佢嘅时候系啱啱好搭住佢嘅膊头，啱唔啱？同埋嘅就系当你一锡佢嘅时候嘅咧，你就可以锡佢呢一个位置。佢一挨落嚟嘅时候，佢系挨住你嘅心，系咪啊？ 咁如果调转咧，个男仔系矮嗰个，女仔系高嗰个， 都得。我知你点， 仲舒服。 你应该有试过咁嘅情况。 我觉得呢个体位咧，男仔仲舒服。 体位啊，你会讲啲咁嘅字眼啦。 呢个咁样嘅高度，系一个高度都系 OK 噶。 系啊， 男女原来呢一个就系佢最好嘅高度嚟噶。 但系 个女仔啱啱到你嘅心口咁高。 太悬殊啦，我 set 唔到佢额头，我 set 佢头。 就高踭鞋咯。 啊！ 着高踭鞋咯， 但系我曾经解决过呢个问题，我同佢去街，我话嗱， 你将自己 你企上行人路，我企马路 都唔得噶，行人路嗰度高少嘅啫， 高少少嘛， 已 经好 啲 啦。 但系呢段爱情冇质疑，都系因为纯粹嗰个， 因为你可以锡到佢，因为你可以锡到佢对眼。 因为我阿妈反对，佢话佢唔想个孙出嚟咧 矮 大大短脚， 哦， 系啊， 唔 真系反对。 通常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你一个高一个低， 那就 刚 好 咯。 即是你现在就是科学怪人，是不是？科学怪人和个矮一点刚刚拉回是一个小的科学怪人，都是科学怪人。 你说怎么都是生科学怪人，那你不要介意他的高度。 我妈不喜欢。 你真真正正令到你有一种叫做荡气回肠的是什么时候？ 我谂都系廿零岁，即系呢个之后嗰个啦，吓呢个之后嗰个啦。 其实佢好似佢做嘢都系好 hea， 佢拍拖都好 hea。你觉唔觉得佢讲出嚟咧，少少光芒都冇嘅，讲出嚟咪 有啊？有啊！但我最疯狂嗰次咧，就系所谓一脚踏两船。 你有？ 有啊！真 系 有啊！ 人哋一脚踏两船啊！ 哦，可能佢有我唔知。 系苏杏船同边个船啊？系咪有一个苏杏 船？ 叶船。 叶船 OK 啊！ 你点会一脚踏两船咁衰格？ 系啊，好衰格啊！唔知点解嗰个好迷失。最弊嗰次咧就系话我 因為嗰陣時都係呢一度港台做嘢嘅、 嗯， 去大專會堂睇 show。 嗰 陣時去大專會堂睇 show 好勁 㗎，係 啊， 因為嗰陣時係製作人員啊嘛，咁、我就話。点算咧？两个都想去睇喎、 哦嗯，即系两个都叫你，哎呀，带我去睇 啊， 马哥哥带我去睇啊， 点算？ 你负责咩职位啊？跑腿系咪啊？ 唔系啊，即系可能都系做阿 Michael 嗰啲 show 嗰啲咁嘅嘢啦， 帮手 系啦， 你咪一个晏昼一个夜晚咯，晏昼带你去 show 咯，长嘅啫， 但系同一场，于、是咧，我觉得真系聪明。大專會堂咧，因為有 balcony 嘅、 嗯， 一個 樓上 一樓下，我冇咁中意嗰個就俾樓上飛佢、 嗯。 我中意嗰個咧 就坐 樓 下。 但你做呢、這個做嘢嘅人咧，你會唔會坐埋落去睇 㗎？我唔會， 佢做嘢點會坐 埋 落去啊？ 即係總之你俾飛佢就得㗎啦。係 啊， 即係佢哋想睇 show 啫，唔係想睇你。 但係咁喎，睇完之後佢哋入嚟後台揾你，你就屎啦！ 我有辦法解決嘅，差唔多完嗰時咧，我就嗨不揮手啊！台上嗰個又以為我同佢 揮手，台下嗰個 又以 為 我 揮 手， 啲人 做壞事仲覺得自己聰明， 係啊， 啲冥頑不靈啊，係咪？係 啊，有一個新嘅名叫戰爭強， 都係精， 計歐精， 歐精戰爭， 係啊，歐精係咪戰爭？ 集於一身， 集於一身，係咪先？我仲諗住你前衞輝已經夠， 不如你叫精精啦，因為你乜都係精嚟嘅，戰爭歐精係咪先？鹹精咁，所以你全名叫精精啦，好冇？ 冇問題。 有一揼骨嘅時候，咪個骨精強咯。 个骨字之前有个字， 嗯， 咁你收尾诶维持咗几耐呢啲？ 哦，好短啊， 又好短啊， 点解咧？ 好难，好烦， 发现咗对方， 最后俾人踢板。 你讲嚟讲去，楼下发现咗对方啊？ 诶，发现咗，有一个发现咗， 有冇啲荡气回肠维持耐啲，可以讲到出嚟嘅？你全部啲过水湿脚咁样，掂一掂又走，掂一掂又走。 我谂住就翻你个 tempo， 嗯。 就翻你啲 temple 紙巾啊， 拖嘅 temple 紙巾係嘛 ？OK， 咁其實如果係嘅話，即係其實冇試過有一啲可能係唔知因為啲咩事分得手，但係到最後咩嘅時候，希望嘅就係掟煲唔掟蓋，得你情有義錯。 掟煲 呢個其實 係 我做人嘅宗旨， 掟蓋 得閒打場， 得閒就俾下菜，係啊， 啲菜乜鬼啊？友誼菜好過。 大家不知道有冇听过？ 梗系有啦，呢句名句嚟噶。 系啊， 当然唔系俾阿蔡啦，正式嗰句就吓、 啊。我发觉其实我同嗰啲男又好，女又好倾、嗯，其实原来好多。 好多嘅。 原来好多、 哎。我点解从来冇？ 你扮嘢 啦。阿 总， 快啲散咪先，快啲散咪先。你两个嘢，唔好再讲啊嗱。又似你啊，所以我揸住个咪咪好咯，系嘛？ 错错吗？这样爱心，你不必一次尽倾，给我一秒，让我冷静，爱心声，你不要一次尽倾，情话宁愿你不批，讲给我听。等你等等，不要急冲爱情。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我只想每一天说不间断，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深。 Chutter Chutter 等等啊，呢、這个郑秀文歌曲将时间到到十点廿九分。听你 Radio 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风骚爆人。我哋先听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啦，咁啊翻翻嚟咧，仍然会有我哋嘅节目，千祈唔好行开。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一阵间等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消息指特区政府班子有人事变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朝离开官邸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现阶段他不便透露，叫大家等一等。又澄清有报道指他最近身体不好，强调并非事实。张建宗说，做了政务司司长四年半，没放过病假，亦都没有放大假。而过去他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十年，同样没有放病假和没有放大假。张建宗认为大家知道他是全心全意工作，亦都相当精神，形容自己精神饱满。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接种 mRNA 核酸疫苗有机会因为制造抗体而出现炎症反应，导致轻微、非常罕有的心肌炎。而本港都有使用的伏必泰疫苗正是采用 mRNA 技术。他说美国方面正考虑在伏必泰疫苗的说明书上加设警告字眼。美国疾控中心早前指 mRNA 疫苗和心肌炎或有关联。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主要是男性接种两针后有心肌炎情况，即使没有药物治疗都可自行康复，入院后两至三日就可出院。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一座12层高的住宅大厦局部倒塌，最少一人死亡，估计仍然有近100人下落不明。涉事大厦设有130多个单位，大约80个有人使用。大厦其中一侧当地星期四凌晨突然倒塌，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部分外国领事馆报告一些拉丁美洲的移民失踪。巴拉圭官员表示，目前未能联络到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家人。当局表示，大厦建于1981年，正进行屋顶维修，旁边亦都正在兴建另一座建筑物，目前不清楚大厦倒塌的原因。州长德桑蒂斯到场视察，总统拜登说联邦政府准备好提供协助。美国官员说，总统拜登政府正尝试将一些与美军合作过的阿富汗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又说不保证他们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报道说，安置行动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士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免受当地塔利班报复。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知会国会，应该很快会将一些阿富汗人安置到第三国，他们将在有关国家等待美国签证的申请结果。美军上个月初开始从阿富汗撤走，最迟到今年9月11日完成撤出行动。自美国宣布决定之后，据报超过18000名阿富汗人寻求以特别签证方式移居美国，若果一并计算他们的家属，人数为53000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7点，升235点，成交金额49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2点，升10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三生制药10.64跌1.52，美团323.8升8.8，腾讯控股587元升4元，盈富基金29.5升2.2。阿里巴巴213.4升3.2，快手202.2升10.7，中远海控19.16升6.8，港交所470.8升11.2，中芯国际23.8升2毫。汇市方面，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62， 日元 11.088，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32， 人民幣 6.467， 英鎊對美元 1.393， 歐元對美元 1.194， 澳元對美元 0.75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093 點，升217點，港金現價報 16,470 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78.87 美元，賣出 1,779.7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段是车多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慢车，龙尾在山道。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去柴湾方向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是车多，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一段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天水围天影路洪天路去屯门，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要长春不老，秋风一起就进步。要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净日高。 要长春不老，我哋要点做？科学啲，一齐听下科学家点讲。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话你知长生不老嘅技术研发成功指日可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又到16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3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元。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法官大人，冇人反对嘅啦。Go, go, go, go, go. 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MC 嘅新歌咧系一首简单直接嘅 R&B 情歌嚟嘅，讲一个男生对心仪嘅女仔勇敢表白，就算旁人反对都阻止唔到佢想要开始呢段恋爱嘅决心。 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掉。 曲 J Phone Cameron Brani 填词陈永谦，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哎、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头先咧第一个半小时咧，讲咗少少关于呢个震撼的爱情啊。咁啊，不如啊讲下 Sarah 啦，即系你自己觉得自己震撼嘅爱情系震咧，边处咧，或者有啲咩嘅？ 你唔系话教我哋大家有啲乜嘢嘅方法？ 唔好话教啦， 你做咩有褪态啊？你例如小姐， 我啲嘢嘅话都唔需要褪态，因为我一阵间我有啲嘢教大家。 冇错， 因为我时间关系，我觉得 时间关系， 我哋啦， 唔好话教。嗱，其实 节目啊， 呢一个咧，纯粹咧。就是一啲嘅愛情專家啦，網上咧發放嘅一啲愛情文章。 你嗰次做三個節目的心噶嘛？ 係三個絕望的心，係啦，絕望的心啊，三個絕望的心。 而家就係、是，而家我哋咪做緊咯。 唔係，我見到佢未絕望嘅，佢成日好多嘢諗嘅。 嗱，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就唔可以話每一個人都啱用嘅，因為一本通書不能夠讀到老啦。第一，第二就係每一個人嗰個 condition 唔同嘅，譬如話可能未必啱佢同阿肥仔用嘅，即係阿馬小強同阿肥仔唔可以用我今日呢啲嘅叫做挽回啊前度愛人嗰種心情。 都系同嗰个人嗰个样都有关系啦，即系系啊，即系如果你嗰、那个条件系比较好啲嘅，好、可能嘅就系唔使用到啲咁低装。 我谂个意思即系话，我谂个意思即系话，譬如举例啦吓，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分开咗一两年啦，咦，大家都挂住对方，点知一见，咦，马小玲变咗马肥玲，唔好啦咁，即系有时有啲时间系会改变人嘅样。 当然啦， 好啦，当你两个仍然系有一种嘅叫多谢，有一种嘅叫做 charm 啊，好吸引大家嘅咁样。咁呢喺一啲嘅爱情嘅文章佢提出第一千祈唔好太过心急或者 pushing 或者即係好猴琴快啲返埋嚟快啲返埋嚟即係我哋好即係唔好好似令到对方有一种嘅压力。 放长线钓大鱼。 即係应该用一个渐进式可能係最初呢用朋友嘅身份约下先倾下偈先即係嗰啲叫咩话揣摩一下先、到底嗱要揣摩乜嘢呢第一样嘢最重要马小强同学请你 睇下对方系咪仲系 available。步先啦， 啱啦，啊，今次俾你撞中，就系睇下对方 都咁有人性咯， 系 啊，你继续，你 elaborate 一下你嗰头先你所讲嘅 喂，如果对方仲系即系 单身嘅，就冇问题啦， 系啦， 结咗婚就唔好搞啦， 梗系唔好搞啦，结婚有埋 B B 就 结咗婚真系唔好搞， 即系我都系道德上面嘅问题， 绝对系，就算人哋未结婚，如果有个好固定嘅佢都中意嘅男朋友，你真系俾个问题佢啫，系咪先？即系你话喂，翻嚟我身边啦，咁喂，咁佢又几晚失眠，佢谂下谂下。就算佢最后唔揀你但佢喺佢心里面已经唔舒服啦，即系。 哦，系咩？你又会，我唔会。 好衰喎佢，借借低低嘅一脚伸过嚟，好彩我顶得顺嘅啫吓。 啊，我唔理你哋两个，哎，你自己出嚟打。 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睇下佢到底而家系咪 available 啦。 冇错。 第二样嘢就系 check 下，其实佢对你仲有冇任何嘅感觉？ 点 check 啊？ 你傾偈你 feel 到嘅 ，feel 到嗱，首先咁講， 唔會啦，你會 feel 到啊， 唔係 feel 到嘅， 有啲人係人都 flirt 噶嘛，好似我咁 WhatsApp 咯，問下佢咯，最近好嘛？ 例如咧，有啲乜嘢你會覺得嘅就係佢仲有意思啊？ 我有 objection。WhatsApp 咧，我成日覺得係一個好 cool 嘅 media 嚟噶。你要見到面望眼神， 同埋你要聽語氣， 係 係嘛？你冇語氣咧，一句説話我唔知你咩意思。 唔係啊，佢永遠都係已讀不回，相剔立咁咪算 咯。你就係啫。 同埋咧，我驚撞到啲咧 WhatsApp 成日擺咗 emoji 代替講咗嘢嗰啲人，係咪先？我哋個朋友 我都覺得唔得，係啊，有一個係吸力啊嘛，係啊，同埋啪啪啪啪啪啪。 成日反而摩住当讲咗嘢咁样。 我谂我听日。听日 摆 住 Dixon 喺度系咪？ 唔系，我要摆一摆呢个四角先。 唔关事， 太多小人啦。 你不如换一换啲 emoji 好唔好？你俾少少惊喜我哋两个。 所以我觉得咧，应该当面见。大家從呢個言談之中傾下，第一嚟聽下佢有冇男朋友、女朋友啦。第二就係聽下佢其實仲掛唔掛住自己啦。 咁需唔需要睇下自己有冇另一半先啊？ 咁、哦、呢個第一樣嘢啦。 咁黐線嘅，呢、這個都過唔到啊！仲喺度咁樣。 Rubbish Association 係應該講呢啲嘢。 應該嘅，係啊，唔係點能夠可以做一個名譽會長？ 好，仲有一樣嘢咧，當你未進行呢一樣即係所有嘅傾偈之前，有一樣嘢係要做嘅。咁啊，李婆可能都會同意。 有一樣嘢 就係、是。唔該，你執好你自己，因為你要拎去 resell，、哦、你拎架車 resell， 喂，你都噴下油啊，執靚佢啊， 化妝啊，係嘛？染個頭髮啦、 啊。化妝咧，我就覺得有少負面嘅。化妝咧， 點解啊？ 因為你一抹咗個妝，你就唔靚噶啦嘛。唔係啊，我會寧願用增值，即係將你自己增值，嗯、即係嗰樣嘢唔係假嘅，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唔係淨係見人，譬如 P 圖好靚都得㗎。但你一唔 P 圖，喂，原來唔同樣嘅、 嗯。 我意思即係真係將你自己咧，係譬如有兩樣嘢啦、嗯，第一增值啦，即係。你比以前更好。第二樣嘢改咗以前嘅唔好嘅習慣，或者上次因為咩嗌交啊？我因為佢成日即係好懶嘅，或者佢成日咧就中意咧就打機嘅，唔理自己。咁、嗯、你咪改咗啲習慣咯。嗯、即係第一，你比以前更好；第二，你以前嘅錯咧已經係改咗啦。咁、 嗯、 所以咪當你再見翻佢，就會有一種、嗯、哇！ 如果我更好，我就唔翻兜啦，嗬。 咁你中意嗰人啊嘛？ 我就揾个再好啲啦。 嗰、 啊那 个仲好啊嘛，或者 嗯，咁你自己选择啦，系咪先？爱情嘅嘢冇最好，只有更好。 你永远都系咁啊！你执咗个贝壳，你就以为下一嚿会好啲啊？ 冇错啦，吓咁咧就慢慢从一个叫做朋友阶段再发展翻、嗯。但系你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以前你有因为某啲嘢而嗌交分手嘅咧。你未解決嘅話咧，只會歷史不停重演嘅、 嗯。 我想問你，你有冇成功過？ 有冇成功過？ 即 係翻 兜，有 兜 係翻兜， 係有成功過， 有 成 功過。 功過 原因係乜嘢？你不如講下你啲成功嘅例子， 我 好過你講嗰啲係 啊。 頭先啲鬼唔知阿媽女人嘅嘢。 我嗰個咧就唔係頭先嗰啲啦，我嗰啲咧就因為 係咯， 嗰啲啊， 我反而想聽你而家要講 我 啲啊嘛。 即系 S 我嗰啲 中数， 嚟嚟嚟，讲一次最成功嘅例子啊！ 呢一个咧就可能系一啲异地恋嘅问题啦。 系， 因为 唔敢望我， 我有望你啊！因为咧，对方系去咗第二度读书， 系 咁喺过程，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要同一个喺异地嘅人咧拍拖咧。是有好大嘅困难， 好辛苦啊！ 再加上以前咧，嗰啲叫沟通平台咧，冇咩 WhatsApp 啊、Skype 啊， 冇晒呢啲嘅，即系打长电话几分零钟已经要收钱嗰啲、 啊。 但我觉得好浪漫嘅，写信系啊，等佢一封信或者等佢一个电话， 嗱 几位正。 呢个你又问我，又唔俾我讲完，俾我讲完先。 我最浪漫嗰招咧，犀利啦！ 我唔想听， 我唔觉得你好浪漫。 我系要讲， 好， 我发过呢个电报俾佢， 系 你收过电报未啊？ 有。收过，就系嗰啲白 你收 速回， 你收过富文未？ 咪就系呢啲咯， 白病速回。 咁头先好快，因为你女女仲有啲正嘢吓，咁咧就系话分开两地之后，咁啊冻咗啊，冻咗，同埋大家都已经好似对嗰样嘢咧冇兴趣就比较。 有啲乜嘢事嘅时候，你又喺身边。 后来当佢翻翻嚟。即係香港啦，咁啊再慢慢攤翻著，但係呢樣嘢就唔 exactly 算分手後再復合咯，即係我意思就係咁。好嗱，其實原理上係啊，因為我留緊多啲時間俾你帶俾大家一個好特別嘅。 你都冇講過嘢， 愛情咒語啊，到底呢樣嘢係咪真係將愛情可以重新挽回咧？ 講咩都假嘅，我覺得一定要揾啲撩楞嘢嘅，就咁嘅。 今日叫做 Baby What a Big Surprise Chicago 呢首歌曲啊，咁今日你咧要带嚟一样嘢咧，系即系独门暗器嚟嘅，好犀利 暗器嚟， 射中你嘅心啊！ 系啦，咁其实就唔系我做过嘅，就是、因为我有一位好嘅朋友叫做法国富婆，佢教咗我一个叫做爱的咒语。 哇！ 系啦，咁其实你就系讲好多，你头先佢又话有讲嘅，佢又冇讲到啦，系嘛？咁大家过于即系要揾翻你自己以前嘅你自己嘅所爱，又或者你真系觉得你同佢可能之间已经冇咗一个沟通嘅话咧，都可以用呢一个嘅爱的咒语嘅。办法非常之简单嘅啫，如果喺屋企嘅朋友都想试嘅话咧，请你而家喺好短嘅时间帮我揾三样嘢、第一就系有一张纸、第二一支笔。第三就是一个枕头，只需要呢三样嘢啊吓。 容易啫，一样嘢，我仲以为要嗰啲咩山羊隻眼啊，唔知咩边，即系嗰啲。 咁我就唔会喺呢度教大家啦。唔使咁多呢啲嘢嘅。好啦，咁而家你有一张纸嘅话咧，不如咧就俾Michael 一张啦。你有一张，唔需要好大张嘅啫。咁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咧，简单啲咪一张 A4 纸咯，好唔好？好。咁而家请你哋麻烦将张纸嘅话咧，就随意撕成一个圆圈。咁啊，其实咧唔需要话一个好靓嘅圆圈嘅，只需要嗰啲边咧唔会话介手啊，又或者有好大一啲嘅即系直角线啦、啊，咁就已经 OK 噶啦。随意将佢撕成一个咧圆圈，点解咧系有意思噶噃？因为咁样嘅话咧，就是、希望你唔好有一啲嘅角线啊，即系将你哋两个拆开，咁就应该唔掂。诶、哎，你可唔可以大只啲啊？即系撕正嗰个位置，因为你要写嘢喺上边嘅、哦。OK， 冇问题，好冇？你再嚟个。你自己再搞啦，好啦，咁如果你真系撕咗一个圆圈之后嘅话咧，亦都要有翻咁上下一个面积吓，因为你要写嘢喺上边嘅，因为呢个就系你嘅咒语啦。好，咁如果系嘅话咧，就请你将嗰张嘅纸嘅话就摆喺你嘅台上面啦。请你喺你嘅左上角上面，你将纸嘅左上角上面写上自己个名。 嗯， 系啦，譬如你系就系 Michael Leung 啦，系咪？你就系骨精强啦，咁我咧就系香蕉锐啦，写咗啦。咁咧就喺你嘅右下角。右下角左上角写自己的名字、右下角即是对面斜对面的右下角写你爱人的名 字、 即是或者你想他打回电话给你啊或者他想跟你就是订煲就订不订盖那个写了写了没 写了 写了啦。 如果有两个名字是不是分两张纸 分两张纸。 他不够写他写十几个名 字。分两张纸。好啦写了没写了没可不可以给我望望你 可以因为我不想给你知是 什么。好 ,OK, 好啦跟住在这张纸的中间的位置呢请你写一个咒语就叫做 Dreams of Me, Dreams of Me, 中文就是说请你的就是梦见我 知道 是啦在 Dreams of Me 下面写 Daily,、每天 ,D-A-I-L-Y,、再在 Daily 下面那里画两下横线、重复一次下、就是在这个的张纸的中间的位置请你写上 Dreams of Me, 在 Dreams of Me 下面的话就请你写 Daily,D-A-I-L-Y,即系每天都梦见我，再喺 daily 下边咧就画两横。咁、意思嘅就话希望你嗰、那个加重你嗰个咒语，就系每一日都梦见你。 我想写 hourly 都唔 hourly 都得，或者系 secondly 都可以嘅。如果你真系太过想佢快啲揾你 hourly 好，咁跟住咧就麻烦你喺呢一张嘅纸个中间嘅位置嗰度嘅咧，就话咧由你嘅左上角，即系由你个名嗰个角向右下角，即系对方嗰个名嗰个角嗰度咧就。画一条横线，横跨成张纸，明唔明白？嗱，就系咁样。 哦，明白。 哦，斜线， 斜线，一条斜线，就系由你自己嘅名，横跨 Dreams of Me 中间啦，跟住咧就系去呢个右下角嗰度咧，中间有一条。 好似将成张纸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冇错。画咗未？ 画咗。 好啦，咁啊就系喺呢一个中间嗰度咧，仲要喺 Dreams of Me 嗰度嘅话，请你嘅就系喺呢一句说话嗰度嘅话咧，就画五条直线。 五条直线， 五条直线， 即系打洞。 即系 Dreams of Me 就一二三四五，画五条直线。 知道。 画咗未？ 画咗。 好啦，以下呢一个咧，我哋暂时未有，但系如果你喺屋企，你可以咁做，用你喜欢嘅香水向呢一张纸喷三下，我哋就用我哋嘅声音嚟代替啦，好唔好？ 好。 我到我喷啦。 啊 ，Tennessee 哥嗰啲咪一抌咗佢啊，唔好。 你唔俾我喷嘅咩？ 哥喺后面嗰度，即刻滴汗啦！ 你个 M 点唔想喷？ 我又滋滋滋。 好啦，咁跟住就完成啦。你请将呢一张纸，将佢折成一个三角。 嗯。 接 三角好簡單啫，三角其實你就任得你用咗個方法，總之你將佢接成個三角， 明白？ 咪好似我哋啲符咁樣嘅。 O K， 得啦， 接咗，接咗。好啦，接咗三角咯噃，整張你呢一張嘅呢個符咒啊嚇，放喺你嘅枕頭內裡面啊，攝喺裡面啊， 下枕頭套裡面， 枕頭套裡面 ，O K 個下方中間嘅位置， 下方中間，即係個頭枕住嗰個位置， 枕住佢。咁你每一晚咧，記住咯，瞓覺之前嘅話咧，你要 make sure 呢一個嘅愛嘅咒語嘅話咧，就要喺佢嘅中間嘅位置 ，OK。跟住佢就係將佢連續瞓三日 ，OK。 連續瞓三日，每日瞓覺之前你都要 make sure 佢一定喺中間嘅位置 ，OK。好啦，咁啊瞓咗三晚咯，咁即係其實今日係星期五啦，咁就翻去瞓今晚啦，星期六晚啦，星期日晚啦 ，and then 跟住佢就喺星期一，即係第四晚。請你拎翻呢一張嘅咒語出嚟 ，and then 跟住咧就係點火燒咗佢，燒咗佢之後咧，請你 collect 翻所有嘅呢啲嘅嗰啲嗰啲碎嗰啲 ashes，and then 跟住將佢咧散喺空中，散喺空中。 希望嗰啲 fairy 將佢帶去一個， 希望整個宇宙啊，都能夠收到你呢個 message。咁跟住咧就係啲相關嗰啲嘅，你啲 cupid 啊，你嗰啲乜嘢愛神啊， 月老啊， 就會幫你手將呢一樣嘢咧就係傳到係另外嘅一個人嗰度。 哦、 不失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话、你就会接到他电话。 哇 这么犀利。但我这张纸这么小张的宽某少。 是啦就是这样。 你下次用张大张他先本来是 A4 纸的你有没有听到啫是啊不过我现在 手。我不想再 手上没有 A4 纸的嘛只不过。 不是其实你 A4 纸你可以将它分成四份的但我就会觉得你大张一点你就可以写 它。诚意搭够啦不是一定要大张的。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这样的方法的。那么就是一种爱的咒语。 不如我们一个礼拜后下个礼拜五我们检讨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得啦。 哦，好啊！ 你得唔得？ 边个检讨？你自己检讨啫嘛。 你哋唔想噶？你冇写名？ 我冇啊，我冇噶， 我 写 咗我老婆个名啊。 你 系啊？佢俾我睇咗，系得你啫嘛，系得你唔 系 我 有咩人写第二个人名啫？ 系啊， 我点可能写第二个人名？ 你唔写第二个，你玩嚟做乜嘢啊？不如就玩。 我冇第二个嘅话，我唔玩咯。 系啊，即系不如我写小强个名。 我应该写小强。我又唔想佢打俾我。 哇！你线错。 朱红俾 Daily， 我都几大件事喎。 点解你要？喂，呢、這个同学，你点解要理人写乜啫？你咪做自己嘅嘢咯。 嗱，不如咁样啦，你做下呢一个咁样嘅我哋 先有冇写到啊？ 我有写啊。 唔系啊，佢翻嚟试下，佢翻嚟试下 ，and then 跟住佢就系四日之后嘅话，你咪话俾我听，究竟嗰个人有冇打俾你咯 ？OK， 咁我哋咪知咯，好唔好啊？ 嗰人打俾你就 系得你啫嘛。 你仲争我五嚿水未还？ 净系打嚟就冇下文噶啦。 打嚟就要你自己爭取， 即系下文自己搞咯。 喂埋饭落你个口好唔好？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噶嘛。一个就婚姻美满，我咧亦都真系大家都好开心。你我其实我 系 为咗你 嘅， 呢个咁样嘅爱的咒语。你就今日翻去做下呢件事，下个礼拜一翻嚟话俾我哋听。 你话等几日啊嘛？ 等几日系啦，但你要烧咗佢啊嘛。礼拜一你要烧咗佢啊嘛。你跟住佢就系等几日之后，你话俾我听，究竟有冇人打翻嚟？好 的，好 的。 你嘅爱情愉唔愉快？而家 你唔好理我，唔好关心我啦。 OK， 因为我 仲有一啲， 我谂起一只歌啊， 系 一叶舟啊，嗰只歌叫一叶舟啊，你有冇听过啊？ 我就知道 一叶舟咧，就系嗰个为什么嘅日文版啊。 哦，得得得得得， 系啦，咁咧就谂起你即系一叶孤舟喺个水上面飘下飘啊。咁我希望你唔好再做一叶舟，系啦，做翻只快乐的舟，系啦，即系船仔咁解。你唔好笑得咁，你唔好笑得咁。 大船嚟喎， 我唔明你哋讲乜， 我都唔明佢讲咩。但系我讲俾你听，我系大船。 系啊，都有三根钉，佢就 系 剩翻个三根钉啫。 唔 系， 系烂船嘅三根 嘅，佢系大船，都有三根 大烂船。 一于咁话， 好。 喂，预告今日嘅节目先啦。嗱，风骚范围咧，第二个钟头，首先会有今日李丽蕊为我哋负责嘅 网 上 情， 系啦。咁跟住咧就会有一个你又知唔知嘅问答游戏， 冇错。 由小弟梁继章咧就会负责出问题嘅，咁我会出埋咧嗰啲 通识题啊， 通识题，其实涉及好多唔同嘅喺我哋身边发生嘅嘢啦吓。咁第一啦，第二样嘢咧会俾埋四个答案或者五个答案啦，咁你哋就 拣 揀啦。 我想問係咩範圍？我想做少少功課。 人哋咪講咗係乜嘢都有咯。 範圍啊，例如天文、自然。嗯 关于 有啲咩啊？ 不同嘅世界文化啦，关于一啲动物嘅资讯啦， 系咯，即系咩都有 啦，咩都有啦， 系啦。 咁有啲浅啲嘅，有啲深啲嘅。 咁你点准备啊？我想请问。 我即刻去 Google 睇动物嘅。 好，咁一阵间咧，大家可以一路听住都试下玩啦。好嘅，另外仲有一样嘢，今日咧我哋会有叫专家教路。 系好啊，呢啲好啊，好。 系啦，咁啊，逢礼拜五都希望揾嚟一啲唔同嘅专家，咁等我哋喺呢一啲嘅即系日常会面对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嘅话，就揾啲相关嘅专家为我哋解答疑难嘅， 因为有啲问题咧，可能第一遇到咧，突然之间会觉得，哎呀，点算咧？ 唔识噶， 因为有啲嘢真系可能一世都撞唔到噶， 系啊， 咁所以就我哋听咗先，万一真系唔好彩撞到咧，起码你有心理准备。好，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个风骚快活人啊！我哋先听咧11点嘅新闻报告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然后开始今日李丽蕊嘅网上车。 日前在黑海海域侵犯俄罗斯边界，俄罗斯军舰开火警告，并派战机向保卫者号的航行方向投掷炸弹。俄罗斯外交部传召英国驻俄大使布隆奈特就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英方否认有军舰在黑海被俄方开火驱逐，又强调当时正巡是国际法通过乌克兰领海。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鼻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6点，升253点，成交金额61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升7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326.6，升11.6。腾讯控股591蚊，升8蚊。三生制药10.48，跌1.68。阿里巴巴213.8，系升3.6。盈富基金29.54，升2.6；快手203.4，升11.9；港交所471.2，升11.6；中国移动49.35，升1.05；中远海控19.02，升5.4；中芯国际23.85，升2.0。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2，英镑10.815，瑞士法郎8.46，澳元5.892，加元6.304，新西兰元5.488，欧元9.268。每百元对港元7.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3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46美元，卖出1,77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日香港礼宾府一带就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那段车多，排到星河名居。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支路落返去歌和老街，近住泽安村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

经历人生两个重大考验和打击，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2019年是我人生之中最伤心和痛苦的一年，我最爱的姐姐病逝，由她发病至离世的点点滴滴，大小的事件都在没办法来得及理解的情况之下挣扎着接受。每日我在工作上嘻嘻哈哈，一放工就飞车去到医院照顾，感觉上好变态，但是亦都好幸福。有一次我如常咁样收车之后，收工之后去揸车，不知不觉之间揸到去医院嘅停车场，先至发觉我姐姐已经走咗啦。我就喺停车场嘅车内面大喊，我先至知道原来自己系咁爱佢，自己有几咁伤心，有几咁挂住佢。呢一次系我人生之中第一次经历亲姐姐嘅离世，所以特别刻骨铭心。2020年告别我最喜欢的电台主持节目，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令我投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反省自己在工作上一向都很尽忠职守，但原来你的努力都未必能够满足他人心里面的标准的。我选择沉默，让自己好好地上一课。期间我要多谢各方面的旧同事、朋友、听众的爱戴，坚定我在这条广播道路上继续走我的道路。当你的人生陷入了有亲人离世、失业的困境，我感到失落和彷徨，对自己亦都失去了自信。去到一个点，连自己都担心如果再不振作我就会出问题。我跟自己说，每一天一起身就要出门去散步，就算20分钟都好，一日两日慢慢变成习惯。当我发觉身体的体力开始好些，精神就会开始同步，再挑战自己行山，见着自己的状况变好，我至少能够做一些事令自己感觉良好，就算在其他的客观条件上我依然是无能为力。而每日早上我见到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公公婆婆都努力保持着身体健康，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鼓励。我相信只要过好今天，明天就会好。我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一步一步地走入山林，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我感觉到悲伤得到释放。放低了我的情绪，就有空间让我从大自然中吸收我需要的灵气，给我力量继续下去。行山的过程当中亦不是每次都顺利，我亦都遇过因为不自量力而同朋友挑战高难度的路线，因为准备不充足，水又不够饮，差点要 call 飞行服务队拯救。但是我很多谢当日的朋友和我的伴侣，他们沿途地照顾和支持我，最后完成了这个路段，虽然辛苦，但是体能和心理的建设上得到提升。关于行山，我想讲的是有些似我们的人生会遭遇到的困难，就算你怎样准备充足都会出状况，出发时就算阳光普照，中途都会遇到落雨，自以为自己顶得住，突然之间体力会下降，但是你不能够勉强，但是你可以休息一阵再努力完成。同行的朋友有些会行先，有些会垫后，都只是作一个陪伴，不能够代替你行。虽然都是走在相同的路上，但是各自修行。渐渐我能够参透一位禅宗大师他所讲的一段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随着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事多了，对待事物的看法会经历三重不同的境界。我并没有超脱，但是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因为生活依然都是美好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You'r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 大家，头 先咧，我听完你嗰篇文章之后咧、 嗯， 有一句说话又好触动我嘅，系、 嗯、 啦、 嗯， 就系、是、话你话当你响最最低落、最唔开心嘅时候，你话你朝头早见到啲阿公阿婆， 嗯、 为咗自己嘅健康喺度、嗯、做运动， 哇、啊！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叮咁样样， 其实咧，除咗为咗健康之外咧，我相信咧，因为嗱，我本嚟有个文章咧叫做《行山的好处》啦，咁、 嗯、 样、 嗯嗯， 其实一样嘢都啱嘅。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嘅 internship 啊？ 系， 就讲一个系咪系咪洛伯特尼罗？系啦系啦， 即係有時咧，有啲退咗休嘅哥哥姐姐啦咁樣，佢哋係會好悶嘅，或者佢會冇咗嗰個叫 belongingness， 即係冇一個歸屬感啊。因為坐喺屋企咧，咁望住四面牆，但係如果你去，譬如先頭行山又好，或者頭先咧一啲哥哥姐姐走埋一齊啊，做下晨早操啊咁樣，其實會有一種好似群體翻啊。就算唔使翻工，但係起碼佢會見到咩阿陳啊、阿王啊咁樣，即係有班好朋友，即係有一種叫歸屬感。 我覺得嘅就係其實就是告诉大家听的，就是怎样都好，我的生命仍然是要继续的。 是啊。 是啊。我就会见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就是你不需要再叹气，你不需要觉得不开心。因为其实我们生命就是继续。是不是生活同埋就是追求你自己的健康。我觉得这样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身上面给我有这种学习。 是啊。留蚁尚且偷生呢，你那句呢就好听过留蚁尚且偷生这一句啦。因为在这个画面。 他一正经我就想笑。 是啊是啊。我你没留意我没有望。 他一正经就很闷。 我 没 望。 我就想望下手机他的 什么。他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有个花名叫唐伯虎嘛。 系啊，我唔知嘅。 唔系，应该个系大唐伯虎，初段又坐喺大堂唔喐嗰啲叫唐大唐伯虎，唔系唐伯虎，大唐伯虎。lobby uncle 系嘛 ？lobby uncle 嘛，坐喺嗰啲商场嗰啲啦，商场嗰啲唔喐嗰啲，坐嗰啲叫大唐伯虎啊嘛。 你啊，我要写低今日多咗好多名， 多咗好多花名。 喂，好快讲下啦。嗱，其实咧唔知啦。阿 Sarah 咧行山会多过我好多嘅。我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咧，我住大埔啊，咁啊成日行嗰度，但系一离开咗之后咧。要專登去我又難啦，啊咁啊行山有咩好處咧？第一增強肌肉同埋骨絡，咁啊呢樣嘢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咁樣嚇， 我咪頭先講咗咯，就係話係啊，你其實每一樣嘢啊，基本上咧你係要先你嘅。体力你有翻嘅时候嘅话咧，你嘅精神咧就嚟嘅。 系啊系啊，最初系好辛苦嘅，最初系辛苦。 初初好辛苦，同埋嘅就你初初嘅就行唔到嘅，你有冇发觉啊？ 行几日就喘晒气， 喘晒气啊，飙晒汗啊，跟住你会放弃 嘅。好痛 嘅。但系唔紧要嘅，你系我唔得嘅话，我咪听日好啲咯。我今日可能五分钟，听日十分钟，再后日十五分钟，你慢慢慢慢你就会翻嚟嘅。 系啦，同埋因为佢周围啲景色靓咧，你会易啲嘅，令到你即系行得开心啲。 开心啊！ 第二样嘢增强平衡感，因为有啲路咧唔系一定咁平坦噶嘛，有啲可能要上啊落啊，甚至有啲可能系要踩住啲石头过啊咁。 赞成。 但系当然你啱啱行嘅，唔好拣啲太险要嘅地方啦。 系系系。 净系听到小强啊，小强咧，小强咧，小强咗边啊？ 咁就好啦。 咁你望到山坡下边有只手喺度揈下揈，我喺度啊。 喺度我见唔到啊，佢应该堕后嘅啫，系啊，冇事嘅 ，Michael。 真系嘅。人哋话欺山莫欺水啊嘛，系咪先？不过但系山都唔好欺噶，有时 嗰只乜都唔好欺， 乜都唔好欺，系欺小强得噶啦吓。另外一个咧叫促进心脏健康咁，你好正常啦，因为你行行下咁都系一啲嘅叫做啊促进嗰个血液循环嘅。咁另外咧就系能够释放安多芬， 系安多芬嘅就系一种 个脑嗰度啊， 快乐激素 系快乐嘅激素，又或者系一种嘅我哋嘅啲荷尔蒙，系啊，会令到你开心嘅。你开心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会释放呢一样嘢噶啦。我以为系代安芬最初嘅時候，第一次我聽，我就嚇死， 都好開心喎、 啊！尤其是女仔都好 happy 喎、啊。 咁另外一個咧，啱講咗啦，就係嗰啲叫做社交嘅重新投入社交嘅嗰種嘅活動就唔會好似隔離咗啊，或者一個孤立咗嘅人。 但係咁樣、啊，我去行，我係自己一個人行。 咁佢實質大家啫， 係 你 哦一 班人。不過咁、啊，我又試過跟人行山， 唔好自己一個人行。不過好多人都 聽危險啊！ 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你係求救無門㗎，因為唔知嘛。 有一個字叫友，朋友嘅友啦，一加咗落去咧，唔識嘅變色嘅行山友啊，沙田友啊，你有冇听过呢啲 term？ 咁有啲叫行山友嘅，咁我跟个人行山咧，佢一路行一路同啲人 唔识 咁样，其实唔识噶，都冇乜所谓，因为大家怀住同一个目的就行山， 冇错冇错， 即系叫同路人咁啊 ，hello 咁样，咁系咪都有嗰啲 好 中意行山嘅？ 我觉得喺唔同方嘅地方度行山嘅话咧，有唔同呢啲咁样嘅 文化 嘅。我记得我以前我去过尼泊尔行山啦，真系好。 你去尼泊尔， 我去 专登飞去行山，跟住行翻嚟啦。 行完翻嚟。再翻到嚟咧，系啊，我系行嗰啲就系即系嗰啲嘅几行几日嗰啲咧，即系可能行一个比较去到一个山就跟住你去睇个最高最高峰，又系睇到亚非尔士峰啊咁嗰啲地方咯。咁其实你嗰啲地方咧又唔同嘅，因为如果你行嘅啫，系个个都一定会同你打招呼，同埋个个都一定会好友善，系啊。但系我觉得喺香港行山咧就有少。 少唔同，就是、有時有啲人基本上就係你自己想同佢打招呼嘅話，佢哋都未必睬你嘅、 嗯。 可能其實大家都諗緊好多嘢喺、嗯、行山嘅時候，呢個係我自己發現。 冇錯，但係咧，你去到嗰啲咩尼泊爾咧，會唔會唞唔到氣嘅？即係會唔會有嗰啲叫空氣 稀薄？未至於，我唔係行雪山啊嘛，我係雪山下邊嗰、那、 啲、 個、 就真係更加要多啲嘅器材啦，同埋真係要有啲 training。 嗰啲唔好亂嚟， 唔好亂嚟， 因為係會死人嘅。 係 啊，即係所以即係唔好啊，嗰啲要量力而為咯。 其實運動都係要量力而為㗎啦，係咪先？ 但係又咁講。我又觉得其实有时你去到有某啲位咧，你系想去突破咧，你又要够胆去冲破嗰下嘢嘅、如果你下下成个都系差唔多嘅时候，你就停咧、你系永远都唔会突破嗰个界线。 呢个咧咪就系嗰啲喺 gym 里边咧，嗰啲大只佬操肌肉啊，嗰啲最后譬如话佢要举百下， 教练啊， 唔好。举多两下， 系啊，得嘅你， 得嘅你咁样，又或者佢举五十磅，唔好，跟住举五十五咁样， 冇错， 咁一路咁一路谷落去咯。但系小朋友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佢要爆肌啊，即系将个肌肉咧再撕裂啲，再撕裂啲，咁先会一路大只。 佢应该会明嘅，就同自己讲嘅 就是。佢个肚腩 今日个肚腩系34，我听日嘅话就食到35，再后日嘅话就要变到37，岂有此理？ 而家系38D， 38D啊！ 你听佢讲啦，所有咧有肚腩嘅嗱，并无贬义啊。不过即系我听过好多，因为我同辈都有啲咁上下身形嘅，佢哋咧明明系45寸咧嗰个腰围，佢都买30寸嘅皮带、我都问我朋友：你揽得落咩？佢话唔系我嚟揽嘅，我嚟托嘅啫嘛。 系啊，托住个肚腩啊嘛， 系啊， 就揽住下边嗰个位。 男人嘅胸围啊嘛，佢哋腰围，佢哋嗰啲叫唔系胸围，腰围托住嗰个肚嘅啫嘛。 系啊， 系、 啊。你 系 咪咁啊？ 系。 我唔需要问你，我睇到。 系啊，显而易见吓，冇错啦。身体好紧要嘅，即系健康好紧要，因为咧，当你发觉唔舒服啊，或者啲咩毛病出咧，可能已经迟咗少少， 系嘛？同埋我会觉得嘅就系身心灵都要健康。你话真系单止系你自己个体力啦，你个体力一定要好嘅话咧，你嘅身体就会慢慢去调节，你嘅心理亦都会好。And then 跟住嘅就系你自己嗰个心灵，慢慢嘅就会开始健康。 冇错啦， 俾心机啊大家。 另外一小贴士系开心啲，笑多啲，听多啲风骚发人咁啊，个人咧轻松啲啦。 好老土啊，但你都系 老土都系需要嘅，系啦。好啦，11:30。听紧呢个 Radio Two 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91%。我哋先听呢11:30嘅新闻报告吓，等等嘅资讯翻嚟，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唔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同建议，国务院决定任命原本系保安局局长嘅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免去张建宗嘅政务司司长职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获任命为保安局局长，处长一职由副处长萧泽颐接任。现年70岁的张建宗，2017年起出任政务司司长至今。在前年7/21事件后5日，张建宗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公开道歉，遭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发信谴责。李家超1977年加入香港警队，2012年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林郑月娥出任特首之后，他出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获新任命，是首位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香港国安法去年在本港实施，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李家超曾经说，国安法巩固了一国两制，司法独立不变，社会亦恢复稳定。至于晋升为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1987年加入警队任职督察，2018年升为副处长，前年11月接替卢伟聪晋升为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年达到57岁退休年龄，现时加入问责班子，是回归以来第二位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而晋升为警务处处长的萧泽颐1988年加入警队，主要驻守前线行动单位，亦都曾经担任刑事情报相关职务和派驻人事部。2017年晋升为助理处长，2018年出任高级助理处长，前年再晋升至到负责行动的副处长。粤港澳三地联合采取联合反罪恶行动，打击三合会和有组织的跨境犯罪集团。 香港警方一共係拘捕860多人，檢獲超過1100万元毒品同非法活動貨品。警方截至上星期三合共搜查540多个場所，包括酒吧、遊戲機中心、網吧、派對房間同住宅單位等等。被捕人士涉及非法入境、非法賭博同刑事毀壞等等，年齡介乎13至84歲，當中31人為內地人士。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本港市民越迟接种新冠疫苗，越多人受到感染，就更加容易出现爆发和病毒变种，导致病毒的传播力越来越强，对疫苗效用的负面影响会越大。他说，仍未打针的人士其实要付上代价，形容是社会一起找数，因为要重新计算清零时间，以做到和澳门以及内地通关，亦要然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间。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确诊带有变种病毒的27岁机场地勤人员，估计感染源头是在机场，目前未肯定他是不是零号病人，而患者在周一发病，他在病发前两三日已经具传播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01点，升319点，成交金额6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9点，升14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3蚊，升10蚊；美团327.8，升12.8；三生制药10.58，跌1.58；阿里巴巴214.4，升4.2。盈富基金29.58，升3毫；快手205蚊，升13.5；港交所472蚊，升12.4；中移动系49.3，升1蚊；吉利汽车25.9，跌2毫；中远海控19.14，升6.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2，日元是110.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3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35美元，卖出1,77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外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段是挤塞，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创街一段同样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在窝大路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是挤塞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路面的情况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大涌口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你自动俾人当作 面， 你有咩 技能啊？吓，你估我每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做两个钟节目系好容易噶？ 我问咗，你除咗识波波声，仲识咩啊？ 我仲识喊声、叫声同埋猪叫声。 唔 记 得，你除咗识话咩，仲有啲咩能力噶？ 你估衬衫容易噶？每日揾衫着嚟都好难噶。 你哋三个都唔系路噶。由下星期开始，星期一至五晚上一点到三点，你健康讲节目时段，你哋同我去再培训， 再培训，我中意。诶，讲起有啲眼瞓啊，我瞓先啦。 二台话你知， 下星期二29号，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会喺油麻地香港培正小学举行电子教学支援计划中央招聘日啊，不如一齐去咯。 咩嚟噶？ 呢个项目系为有意投身资讯科技同教育等行业嘅青年人提供培训同埋就业机会，有机会获学校聘用担任电子教学支援员噶，协助学校推行电子教学，而且职位空缺遍布港九新界各区添。 听落都几吸引、哦，等我即刻上去计划网站揾啲相关资料先。哦，呢度有讲咧，有啲乜嘢学噶？学员喺入职之前可以免费入读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STEM 教育应用同埋教材制作嘅认识，之后接受为期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添。 既然你有兴趣嘅话，就一齐去啦。 啊， 使唔使预先报名嘅咧吓？ 可以打热线电话2382-1310预先登记。有关招聘日嘅最新情况，记得密切留意计划网站嘅最新公布。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你又知唔知梁博士通识问答比赛？好，时间咧就系11:41。 一问答比赛就 翻嚟我哋嘅梁博士中式问答比赛，两个同学点个名先吓？西路翔， 到。 欧晶强， 好。 嚟嚟去去得呢两个学生 啊，系咯，嗬，真系杀下。 系啊，应该。 喂，好啦，嗱，准备嗱，今日咧个问题有5条嘅，咁我哋咧一阵间咧就。又会诶，睇下大家识唔识诶？你哋想系诶抢答定系乜嘢？ 诶，唔抢答，抢答有咩意义啫 ？O K， 得两个人，得啦，冇所谓。喂，有冇指定必答题啊？ 冇 全部都系。 不如咁啦， 唔 好抢答， 有很多不同 因为有 A B C D 或者 A B C D 即系答案啦。咁所以其实都唔使抢答 嘅，系啦，唔使抢答。 好 ，in case 如果你哋系拣翻同一个答案，嗯、 都冇问题、啊， 都冇所谓、 啊。 我想讲，如果啱嘅唔系一齐有分咯，唔啱嘅一齐冇分咯， 计分噶。哦， 梗系计分咯、 啊， 有冇奖品啊？ 不如嚟一个月之后嘅话，如果边个系输嘅话，就要罚咯，好唔好？ 好啊， 系啊，一于咁话， 一于咁 话，系啊，又唔关你事，你梗系话好啦， 梗系啦， 因为佢系梁博士， 当然啦、啊。好，第一条嚟咯噃，嗱呢个咧就是、一种嘅叫做 文化题， 文化 题，异国文化题，异国意思即系第二度嘅国家啦。 知道。 今日嘅国家喺日本。 日本。 好，首先咧，未问嗰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下大家，阿细路长同埋阿欧正强，有冇听过落雨两个字？ 落雨有，落雨嘛。Ring ring ring, go away, come again, 唔系呢个落雨，雨咧系语文嘅雨。 落 雨。 哦，我知。我知。 落雨咧系日 专家噶嘛， 本一种传统嘅表演艺术啊。 Yes. 最早咧讲笑话嗰啲人，咁、uh-huh. 啊经过演变咧，就而家咧就叫落雨家啦。咁、 嗯、 啊有啲事咧，我哋所谓叫栋笃笑，系讲滑稽故事嘅。好呢、這个 唱双簧嗰啲嘢，系咪啊？类似啲 系啦，好简单嘅，即系佢唔会有太多 dramatic 嘅嘢，佢只系揸把扇啊，以讲嘢为主啦，系啦，氹大家开心。好，问题 question one， 点解？落雨是叫做落雨呢， 个写法是怎样啊？请 落是落落雨的落，即是下落的落， 上落的落， 跌下来的落， 上落的落， 没错，雨就是语文的雨的。四个答案听住了。 A， 第一，观众的打赏是抌落一个收费的箱，落咚又有钱了，咚有钱了。第二，在表演之中或者表演之后，演员是会落台和观众互动的，中间都会 ending 又会。第三，每一个故事的结局就好像一个包袱跌下来，砰，即是那个势，即是一句说话 something like 我们的 punchline 就是一个笑话的最后那句，而他们的形容就好像包袱砰跌下来这样。第四，大部分他们所讲的都是经典的传说之中传落来的，即是落雨，即是一些旧有的东西传落来传落来这样。 OK。 是不是再重复？ 重复一次，唔该。 第一，观众的打赏是抌落去一个收费的箱。 是。 第二，表演中他们会落台和观众互动。第三，那个故事的结局他们形容就好像一个包袱跌落来这样，砰就完了。第四，大部分笑话都是从经典的传说之中传落来的。那么一二三四， ABCD 的答案。 我揀 C。 细路长啊。 我揀 C。 我想问一下咧，四个答案咧，系咪你自己作出嚟定？ 有一个唔系自己作出嚟咯， 系咯。 正确嘅答案咪 唔 系？你问啲嘢嚟做乜嘢？ 唔系我意思系佢呢啲咧 ，A、B、C、D 咧，唔系佢全部佢自己作出嚟定？ 我唔明佢意思啊，同学。 即系你呢个题目系咪抄一本书噶？ 总之 系答案又系抄翻嚟。 答案 定你自己作噶？ 答案有一个系啱嘅，有三个唔啱嘅，就系咁啦。有三个嚟混淆你就系、是、咁。 我唔系 问 你 呢 条，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你嘅意思， 我 明 佢 嘅 意 思咯。当然系有三个系作出嚟噶 啦。我梗 系 知 啦， 唔系我意思系嗰啲答案都系佢自己作出嚟，一定响本书有晒出嚟嘅。我要响呢个思路嗰度了解佢。 咁你拣一个，总之你拣一个。 我亦都系拣佢个诗，我亦 都 系拣诗，都 系拣诗，点解？ 吓， 点解拣？点解拣先？ 因为嗰个结局嘅 punchline， 我觉得似呢种叫所谓。 因为我感觉上觉得呢啲咁样嘅表演艺术咧，应该系要有啲咁样嘅，即系譬如可能 punchline。我觉得其实 C 同 D， 我会拣，即系如果我收窄个范围咧，我会拣 C 或者系 D 嘅啫。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尤其是你讲紧系传统艺术啊嘛，系、咪？所以就应该就系一系就系讲一啲就系传统嗰啲可能神话，大家都好熟悉嘅嘢、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好似你讲嘅呢样嘢，就系一种，我记得佢好似系类似好啲唱双。双簧咁样嘅嘢， 咁即系讲滑稽笑话， 讲滑稽笑话嘅。 我哋中国叫上声， 冇错， 中国叫上声， 或者 我哋香港叫栋笃笑， 系啦，栋笃笑咁样咯。所以我会觉得一定 系 有 punchline 咯。 是 笑话就 一定每个故事结局先落下一个包袱，系咪咁样 ？B 的 特色 ，B 都似喎。其实表演中落台互动 ，make up your mind 啦，欧正强， 我谂紧 B 定 C 啊？ 我拣 B 啦，我拣 B 啦。 我觉得我哋无谓拣埋同一个咯，你拣 B， 我拣 C。 正确答案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先？ 系 C，Sarah 攞咗一分。欧志强，我本来写咗你一分，而家系零鸡蛋。 冇所谓，我对住佢，我实赢佢啦。 OK， 有啦。 好，第二条听住啦。如果咁唔好彩喺山上边遇到只老虎，你应该做啲乜嘢？佢攻击你嘅机会先会细好多咧。 OK， 老虎系嘛 ？Tiger， tiger， see a tiger， what should you do？ And she won't attack you。 我 the chance is not so big， 一定系输嘅咩？ 居然 老虎腩啊！ 系啊，系啊，先至会食你啊！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survive， you know what？ 哇，嗰只系梁博士，好惊啊！讲英文啊 ！Answer one 系 望住佢对眼， 一定错。 你对对住女人就唔好望佢对眼吓，因为人哋觉得你冒犯佢。 你望第二对眼， 唔系、啊。 第二 踎低同埋揽住个头，两个动作，踎低同埋揽住个头。 系 第三，四脚爬爬扮老虎仔， 冇可能，等我就仲衰担你走，傻仔。 第四，瞓低扮死人， 扮死人。 嗯，第五，搵嘢掟佢， 扮死人。 你拣 D 啊？ 西路长， 我拣 boy。 你系扮死人， 你系扮 扮死人， 扮死哦，四 第四个啊， 第四个即系 第四， 扮死人， 第二个系咩啊？ 踎低啊嘛。 OK OK， 噔噔，踎低系咪？噔噔 噔噔，错，全部都错， 全部都错， 系望佢嗰对眼， 冇可能，嗱，冇可能，我 呢只咩老虎嚟噶？ 动物专家就话啦，老虎喜欢埋伏突击猎物。所以呢，如果你望住佢对眼，等于你话俾佢听，我睇到你啊，你唔使匿埋 啊。哦，老虎啊，系啊，佢中意喺后面度扑 你噶。佢喺啲 bushes 里边啊，啲丛林，佢匿埋。但系当你望住佢对眼就，哎呀，佢睇到我喎。 系啊，就冇玩， 冇玩嘅。 走，系咪？ 好，两个都冇分， 咁点啊？ 暂时 Sarah 一分零先， 我保留我哋翻嚟。 大家又可以听住试下自己识唔识答。今日梁博士嘅通识问题有深又有浅。 这串岁月失去的几多，期盼在期盼一天会度过，隔膜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悄悄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栖身于闹市内，总会望得见，这世界各个境况得到必须遮盖笑脸。假使最后全换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何年何时和你可一天。 叫做可再遇见啊！时间仲有七分钟到十二点钟噶啦，落嚟呢个问题咧，我估你应该会识嘅，咁、因为我都想咧，我唔想某一个人咧攞零分，唔系几好意思。 唔紧要啦，佢都惯噶啦。 等阵，我想呢条出黄牌。 我哋又话佢有 黄 牌啦，我几时嗰个有黄牌嘅就 你冇 错样啊？ 你冇黄牌唔代表我 咁 黄 牌会点啊？即系你会 如果答啱咗 double 分啊？即系 double 分 啱咗 double 分，你一人出一次黄牌。 佢而家先嚟讲， 先同你玩呢啲嘢。 喂，你玩到一半先嚟话有黄牌， 咁样嘅， 因为我追落后咯。 好嘅，好 好听住啦噃。 嚟， 点解斗牛嘅时候要用红色嘅布呢？好简单咧。第一个答案，因为系一种古老嘅传统。第二个答案，因为人对红色比较敏感啊，咁所以咧睇到呢啲红色跟样咧，观众会兴奋啲。第三，因为红色比较似血液，睇上嚟咧个感觉咧就系 残忍 啲、血淋淋啲，系啦。第四，因为牛讨厌红色，四个答案。咁样再讲一次。第一，因为系一种古老嘅传统。第二，因为人睇红色系比较敏感嘅，即系红绿灯啦吓，咁红色都系最敏感噶啦。咁、第三咧就 系 因为红色似血，啊睇上嚟残忍啲。四，因为牛憎红色。请讲答 你先啦，你拣先，我让你拣先。 我唔中意啊，你出咗黄牌啊嘛，你先，你拣先咯。 嗱，我已经圈咗喺度噶啦。 系， 我拣第四个， 第四 个讨厌， OK， 因为讨厌系咪？ 系 啦、我拣系第二系乜嘢话？ 人对红色比较敏感。 人对红色比较敏感。 两位系咪准？肯定。 肯定。锁定。 OK。 有冇人啱？ 噔噔噔噔噔噔， 噔快啲！ 噔噔噔噔噔，抌波中，我中意抌波中。 你攞黄牌，我系咪应该俾两个零你咧？既然你攞黄牌，我俾两 扣 啊， 扣十分。 嗱， 负十分，我 想 罚 啊嘛，因为你如果赢，你就要加多一分；你而家输，你咪扣多一分。即系话你而家咧唔系零啦，你系负一分。负一定负二啊？负二。 等阵。 一分啊嘛，如果你系咪？ 你而家 负 二 啊？负二分。 我讲埋先。 好。 你咧又系啱。咦？你都好似攞黄牌嘅喎？ 佢冇。 我听到佢讲黄牌。 我冇啊！我唔同佢玩呢啲嘢。 好，即系一比 负 二。答案其实牛咧系色盲嘅，点解人要用红色嘅布呢？其实是 for 啲观众嘅， 系啦，令到佢哋觉得好兴奋啊！ 冇错啦 ，exactly 嘅答案就系因为人对红色比较敏感啦，红绿灯都用红色啦，咁所以咧会觉得兴奋啲。 你有冇牛系色盲嘅报告 啊？唔好同你废话。 好，下 一 题，好中意系， 再黄牌， 爽快， 真系唔长进啊！真系。好，一只 出黄牌， 一只猛蚁。 嗯。 猛蚁能够举起超过举起先吓、 啊， 超过自己体重四百倍嘅嘢，举起四百倍。如果唔系举起，系拖行咧，系可以拖一千七百倍嘅物体，一千七百倍。点解咧？听住四个答案。第一，猛蚁嘅肌肉发动机啊，即系佢啲肌肉啦吓，系、佢只不过将佢一种一种形容系发动机，但其实系肌肉啦，系用一种特殊嘅燃料啊，即系有一种嘅物质咧，一拉或者一举，即系总之要用力咧，嗰种肌肉里边嘅燃料咧就会砰产生巨大嘅力量啦。第二，因为佢哋中意群体合作，一齐拉，所以就大力咯。第三，因为搬物件嘅时候咧，佢脑部会散发出一种化学物质刺激身体，提升佢能力。第四，因为佢食好多嘢，所以咪大力咯。 一定唔系啲啦。 一蚂蚁嘅肌肉发动机有一种燃料。能够产生一种很剧烈的变化，一要用力就会砰咁样爆炸啦。 咁但系其实你讲紧嘅就系拖同埋拉嘅分别啊嘛， 拖拉都系， 即 系总之用力， 即系一个就四百倍，一个就系千七倍。 其实嗰个唔重要，不过形容 嗰样嘢系唔重要嘅，即系其实佢好劲， 系啦， 就讲佢好劲。 第二，因为佢哋喜欢群体合作，所以力量就大啦。第三，佢哋嘅脑部会散发出化学物质。第四，佢哋因为食得好多嘢，所以咧咪大力咯。好，两位， 好，你咪出黄牌啊！ 系， 有得黄牌啊？ 由佢出啦，有乜所谓啫？ 我出呢只叫死过翻生牌。 啊哈， 可以如果 你嗰啲叫邪牌， 有乜叫红牌赶佢出场？ 你最多邪牌。 静啲，我拣第三个答案。 第三个答案，脑部提散发出一种化学物质。 你笑啊？哎呀，我收翻， 冇得收，冇得收， 你系咪笑啊？你系咪笑？ 冇得收。 咁 A。 A， 点解唔俾人改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 啦，得啦！哇，萧强再扣一分， 李麗蕊再加一分，肌肉发动机是啱嘅。佢今日好手气啊，佢今日手气好劲。好，最后一条，快啲啦！小提琴 violin 点样发明嘅呢？第一，有一个人喺山上面听到风吹地下落叶，咁样就谂起嗱。第二，有一个人喺海边执咗个龟壳。带翻屋企做咗个龟壳琴啊！第三，有一个人睇到榕树嘅树根一条条啊，吹出嚟好听啊咁样。第四，有一个人睇到鸡蹄，谂起汤鸡啦吓。呢条假嘅，我作嘅吓，因为费事啊。第五条，有一个人执咗个贝壳，贝壳有啲风吹入去，咪啲啲声嘅， 记唔记得？ 第一条，有一个人听到风吹地下树叶；第二条，有一个人执到龟壳；第三条系榕树嘅树根被风吹起；第四条系鸡蹄，谂起汤鸡；第五个就执到个贝壳。 睇先啊！ 你咁叻，你拣先啦。 A 睇先啊吓，我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一就系听到地下落叶嘅声音，第二就系龟壳，第三咧就系榕树嘅树根，第四系听到鸡啼，第五就系执到个贝壳。 好，我拣龟壳，我马少龟支持龟壳。咩牌都唔出。 OK， 我拣最后尾嗰个。 最后尾个即系执到个贝壳。 执个贝壳。 好啦，有人臨死執翻生啦，執翻一分咁多， 龜殼係嘛？ 龜殼嘅，臨死都執翻一分啊！個龜殼變咗龜殼琴啊，即係佢個龜殼咧，咪有啲通空嘅位置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最初係啊初型就係一個 violin， 咁後來慢慢演變成今時今日嘅 violin 啦嚇。 明白。 好，馬小強終於咧唔使攞零雞蛋嚇，咁啊攞翻 負三分嘅。咁至於我咧就有兩分係咪？ 唔知啊， 唔知啊，兩分 嚇。 恭喜你 ，OK， 希望下次大家有更好 嘅。喂，幾好玩喎呢個 ？OK， 好，12:00先啦，12:00嘅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 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12点，升330点，成交金额7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升158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3.5，升10.5；美团327.2，升12.2；三生制药10元，跌2.16；阿里巴巴215.2，升5元；快手205.6，系升14.1。盈富基金29.6升3.2，港交所471.6升12元，吉利汽车25.9跌2毫，中移动49.25升9.5，中国平安78.4升1.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2，英镑10.815，瑞士法郎8.461，澳元5.895，加元6.305，新西兰元5.493，欧元9.27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0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64美元，卖出177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石澳道近住学咀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呢段路咧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重复多次，石澳道近住学咀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呢段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石澳道近住学咀道一段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另外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由于有电力故障，现在有交通管制措施快线封闭，影响到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重复多次，就是由于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有电力故障，现在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就封了快线龙尾排到去美林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在打鼓岭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印尼朋友平时得闲的时候有什么消遣呢？ 我是 Griffin，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旅行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好享受去新的地方，海拓视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最后一小时嘅丰收快活人嘅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87%嘅。 逢礼拜五咧，我哋希望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咪都系秉承住我哋嘅通识时间啊、 嗯！ 有啲乜嘢喺日常生活咧，我哋会面对嗰啲问题嘅话咧，都揾一啲专家教路嘅。 冇错，今日我哋第一位专家咧，就系、是、一位 保险业嘅从业员。 介绍下佢先啊！ 好啊，佢嘅名字咧叫做阿 Ken 嘅，阿 Ken 哥哥。咁当然我哋都会咧，就有一个嘅问题会问一问佢啦。 冇错啦，首先阿 Ken 哥哥打个招呼先啦。 早晨啊 ，Ken 哥哥。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主持人，你好， 喂， 早晨， 早晨，早晨。嗯、好啦，长话短说啦，不如由小弟咧讲讲啦，因为呢样嘢发生喺一位朋友身上，咁、嗯、我哋只系用个 case 去讲讲吓，就至于佢最后可能佢都要自己谂办法啦吓。 系啊。 咁但系从阿 Ken 哥哥今日嘅答案，可能咧就会俾到所有新牌仔啊，我哋所谓叫 P 牌咧吓，即系啱啱攞到呢个驾驶执照嘅朋友们一啲啲嘅启示。嗱、嗯，有啲嘢咧，我哋尽量唔希望发生。不过如果你发生咗，应该点算咧？第一时间要有呢个咁嘅智慧啦，或者有呢个咁嘅资讯啦，存咗个脑里边。 你觉唔觉得其实尤其是咧喺道路使用嘅时候咧，从来冇人教过我哋嗬。如果万一真系遇上啲咩意外嘅时候，嗯、我哋应该要点样咧？ 系啦，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我哋今日嘅呢个访问咧，等大家学习一个正确嘅处理方法。 好， 故事长话短说，就一位嘅 P 牌仔啦吓，一位嘅新手司机咧，我哋所谓叫做。咁有一日咧，就佢揸住一架货 van 嘅送货嘅吓，咁、嗯、喺、嗯、路上边咧，咁啊，根据佢自己嘅一般嘅速度行啦，咁样，咁点知咧就经咗西隧一出之前咧，佢就话见到一架车诶 cut， 首先有佢前边，再前边，再前面架车一 cut， 咁于是佢前面咪 double break 咯， 系 三架车，明唔明白？ 明 系啦，阿 Ken 哥都明白嗬。 即系呢个 佢系最后尾嗰架， 佢系最后尾嗰架三架车，最第一架咧忽然间黑过嚟，咁中间嗰个车就 double 啦， 佢又得唔切， 而呢个得唔切就撞咗前边，咁但系根据个言嘅描述咧，其实就好少嘅，个轻微程度根本你如果就咁影张相睇咧，你都要边度啊撞到边度啊， 放大 吓。咁嗱，如果我哋一般嚟讲，我哋嘅谂法啦，即系我自己揸开车咁耐啦，梗系沿嗰个 damage 嘅程度去判断到底要赔几多钱啦吓。嗱，有个讲法嘅就系话，所有人撞人哋个 pat pat 咧，你一定唔啱噶，因为叫跟车太贴吓，所以。一般情況下咧，都係你唔啱嘅嚇咁樣。 其實係唔係噶？不如先問一問阿 Ken 哥哥先啦。就若果要發生呢啲咁樣交通意外嘅時候，撞到人，俾人撞，係啦。其實會唔會個處理方法會唔同咧？ 其實咧，嗱，就住頭先所講啦，嗰個描述就可能係追撞，我哋叫做即係係自己嘅最尾車啦。其實我唔敢講話100% 一定係後車一定唔啱曬，咁但係咧出咗99% 咧都係會 咁都差唔多啦，咁都差唔多啦。因為你 保守啊 ，Ken 哥哥， 阿 Ken 哥，因為你已經唔係第一個係咁講噶啦，嗬，即係 係啊，99% 係啦，即係話差唔多輸曬咁滯啦，你後面做。 因為個重點係咧，即係法律上面就冇絕對嘅，即係我自己咁認為。咁啊，當然我亦都真係見過嗰1% 出現，就係話係點樣咧？真係可能啊，佢證明到俾個法庭睇或者俾警方睇，其實會唔會係前車蓄意地令到一個意外發生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即係可能譬如話 provide 得係一啲汽車嘅 cam 啊，一啲片段啊，證明咗原來前面其實係已經出現咗一個好危險駕駛情況之下，蓄意地。可能打个譬如可能得咗好多次病呢，咁令到佢真係有个碰撞嘅发生，係有咁嘅可能嘅。所以我哋就不能够 100% 错晒。但係我哋返返去最基本，好多时候 99% 都错㗎啦后面。因为香港法例嗰个驾驶条例都有一个就好清晰，就係话跟车太贴都应该係唔应该。 唔应该嘅。冇错，啱晒。嗱，咁新手有样嘢唔係几好彩啦。如果发生一个唔係新手呢，咁佢就会第一佢可能喺法官眼中咪梗系你啦，你新手系咪啊？冇乜经验，可能咁啦吓。第一、第二咧就系新手一样嘢好惊嘅，就系话佢第一未撞过呢啲嘢啦。第二佢好惊，如果佢将成件事 claim 翻保险咧，哇嗱，而家买保险已经唔系一件平嘅事啦吓，即系讲紧全保啊吓，已经唔系平噶啦。咁如果佢今次落咗保险嗰度，佢好惊喐咗份保险之后咧，佢下一年咧佢买咧就会好贵，讲紧系2-3万元保险费吓。 不如我哋都讲下嘅就系，如果系面对啲咁嘅情况嘅时候话，我哋嘅程序应该系要点样咧？如果就头先嗰个 case， Ken 哥哥， 其实咧咁讲嘅，即我自己个人认为啦，无论嗰个驾驶者，即系个肇事司机系唔系 P 牌都好，咁当然 P 牌可能更加要吸收多啲呢个知识啦。咁一个交通意外发生，大家都冇人想噶啦。咁但系真系发生咗，第一好笼统咁讲，保持镇定先，呢个位置第一嘅，永远都系。咁第二，咁当然落车睇一睇，会唔会喺安全情况之下落车啦，睇一睇有冇啲乜嘢啊，好即时可以解决得到嘅事啦，咁样。咁最主要我想表达嘅係嗰个交通意外里面，无论你係唔係后车又好或者前车都好、OK， 我永远都係俾任何嘅投保人或者车主嘅一个建议，就係话到底喺嗰个意外里面，无论大定细嘅意外，有冇第一个要去决定嘅係就係有冇任何伤者或者报称受伤嘅人士喺呢一个意外度发生咗。报称受伤，报称受伤呢，我个意思系话讲緊即使你望落去并没有任何表面伤痕，即系话佢话佢 流晒血啦嗰啲。 係啦，即使佢话我头晕我腰痛我闪到腰咁样。咁呢一啲都系我口中嘅报称受伤嘅。 嗰、 个处理方法呢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即係话有个情况就係有人受伤或者冇人受伤。我哋先讲冇人受伤先咁样。如果个意外里面冇人受伤嘅话 ,ok, 咁冇错，你真係可以呢嗰、个双方嘅肇事司机喺冇人受伤嘅情况之下係可以尝试去 self settle, 我哋即係叫 私下和解。 和解啦，冇错啦，或者我哋私了啦，即係有个 term 可能叫私了咁样。咁无论嗰个金额系几多都好，冇问题嘅，总之 倾掂就得㗎啦。 係啦，冇错，倾掂咗。咁当然啦，倾掂咗之后可能要大家保障返大家嘅权利，就係签返啲可能要解协议书个人证咁样，咁去处理呢一个冇任何人伤亡嘅一个意外啦。OK。 咁好啦，咁頭先提及過，如果嗰個意外裏面係有任何人傷亡嘅，即使佢報稱受傷都好，喺呢個情況，無論嗰個傷者啊，咁有幾咁傷都好啦，好嚴重嘅受傷定好輕微嘅受傷，我哋都絕對建議唔應該去嘗試去談任何嘅和解嘅， 應該交俾警察、法庭係咪？ 冇錯，應該交翻俾警察，警察到場就可能會做翻一啲好 general 嘅嘢，就係話drop 低曬所有對方肇事司機嘅資料啊，咁即時佢可能會安排十字車去處理咗個現場先啦，冇錯。咁跟住之後，車主咧就可以放心嘅，就係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佢未必即刻會聯絡到保險公司，又或者聯絡到佢嘅經嘅中介人啦咁樣。咁其實佢只係需要喺第二個工作日嘅時間通知翻保險公司，即係或者佢嘅中介人，我深信就係中介人或者保險公司咧，就會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話翻佢聽應該點做。但係大前提係點樣咧？大前提啊，真係撞咗車，落車如果有任何人受傷，并没有需要去承认任何责任嘅，即使你觉得自己错晒都好，系冇需要。 第一时间就千祈唔好话即系要承认呢啲咁嘅责任，系嘛？如果你咁讲法，如果我咁样讲法嘅，我嘅理解就系 Ken 哥哥，如果系话即系有报称受伤嘅情况，你就一定要报警。 冇错，冇错，冇错，绝对系，绝对系。 嗱， 因为点解咧？我补充少少就系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因为伤者一个伤者，可能最终我哋成日见到一啲 case， 最终佢哋索偿嘅金额系一个好大嘅天文数字， 冇错。 系啊，即使佢好表面受伤， 系啦。我啱想讲咧，就系因为个事件嘅后部啦，下半部咧就系话，咁啊，佢撞到前面啦，咁而家前面就报称即刻唔舒服，即系虽然个车体内连伤都冇伤，但系嗰人一落车就 个人佢话自己好伤， 就 报称受伤啦， 系嗌痛啦，咁然之后就要求入医院啦，等等等等。咁呢一位新牌司机就好惊啦，咁于是就甚至提出话，不如我赔50,000俾你啦，咁样。咁一个我哋作为一个驾驶者睇开咁多呢啲嘅交通意外就觉得好天文数字啦，系咪先？架车连伤都冇伤咁样，你赔50,000，系咪先？咁所以，但系对方都唔肯，而家就要继续，可能好似你咁啦，即系可能要希望得到个更多高嘅数字。咁好啦，件事就系咁啦。咁阿 Ken 哥，你觉得呢个新手系咪错晒咧？ 我觉得咧，嗱，我先唔去评论啦，即系可能佢系其中个1% 啦，我哋提过，我希望佢系啦。咁但系咧，我先唔去评论嗰个意外边一个系有责任去负担呢件事。我觉得咁睇。咁但系我个人认为咧，或者我俾任何嘅司机嘅意见都系话，有一个意外发生咗，冇人想，但系有人受伤或者报称受伤都好，我哋唔好去谂佢到底会唔会系藉住呢一个意外去尝试夸大佢嘅赔偿金额，因为放心。其实去到最终可能讲紧半年甚至乎一年之后咧，即使我哋自己被判咗不小心驾驶啦，其实佢去我哋叫做佢 submit 一个 claim 嘅时候咧，咁保险公司负责都会系要求翻对方出示晒所有嘅 supporting 嘅 document， 证明你真系有呢个 loss， 即系冇得呃嘅。 冇啦嘅，即系唔系话口讲口赔嘅，喺保险公司嗰个层面嘅时候咁样。咁当然啦，咁佢嗰啲嘅 supporting 嘅文件到底喺边度嚟咧？咁可能佢系会根据一啲专家，包括可能医生啊，又或者一啲事后评估一啲公证行去作出一个索偿嘅金额咁样。咁亦都想讲少少嘅就系、是，当保险公司收到呢一啲咁嘅索偿金额 ，OK， 我假设啦，假设我50,000嘅咁样，咁其实保险公司系咪就系话即刻我佢问我50,000就赔50,000咧？其实都唔系嘅。如果保险公司佢睇过佢嗰个索偿金额系认为唔合理嘅话，佢哋绝对都有机会去委托翻一啲公证行，甚至乎佢哋同翻对委托一啲律师嘅律师楼啦，去同对方去做出一个谈判啦，去将嗰个金额去从而可能有机会降低咁样情况嘅。 明白明白。咁即是话，如果你咁讲法嘅话，有报称受伤嘅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唔可以有私下和解呢一样嘢啦。 系啦，冇错，绝对唔建议。 危险啊！ 因为其实点解咧？嗱，报称受伤当中牵涉入太多有机会会发生嘅索偿金额啦，咁未必系净系嗱，佢可能闪到腰啦，咁可能 佢未必淨係會向你索償閃到腰嘅嗰一個醫療開支， 或者佢因為閃到腰翻唔到工，係嘛？佢都係 claim 你。哦，係 啦，我哋叫做 loss of earning， 即係啲收入嘅喪失，佢都有機會喺同一時間。 其實唔單止添㗎，除咗佢翻唔到工嗰個工資之外咧，佢搭的士翻工都係一個數嚟。 Kenko， 我仲想問一問咧，個索償期有冇期限㗎？即係講緊嘅係以年計啊，定係其實如果呢件事已經係完成嘅話咧，咁就唔會有呢個索償期。 即 係 有冇追訴期？ 呢一个咧系翻翻去香港嗰、那个法例啦，咁就系话个时效条例嘅。如果牵涉入人命伤亡嘅时效条例嘅追溯期咧，我唔敢肯定系三年定五年，但系系有一个好明确嘅年期去追讨嘅，即系俾嗰个那个苦主啦，无论系苦主定系伤者去索取个追讨嘅咁样咯。 其实咧 ，Kenko 喺香港咧，而家我谂大部分咧十成之中有九成嘅人都有 cam 噶啦。其实你都会唔会同意，其实卡 cam 咧系真系非常重要咧，对于呢个影低一啲所谓交通意外嘅时候，有得叫做帮到自己嘅咧， 有个证据。 絕對重要嘅，咁因為其實當然啦，不過咁講，凡事都兩面嘅，嗱，絕對重要當然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不小心嗰個疏忽嘅嗰一方，咁亦都因為你正正係你自己有個 cam， 其實就冇得即係。既然你抱一個證據，係啦，我唔想用呢個形容詞，不過係啦，你冇得賴啦，更加，所以 咁咪好咯。 啱噶，啱噶，所以其实依家车 cam 咧，你话如果呢个问题喺十年之前问我咧，我就可以答系唔系太重要，因为真系十年前咧，法庭根本就唔接受车 cam 作为一个情证供嘅，系啦，都以前，咁但系当然啦，咁今时今日嘅话，其实无论系警方又好，法庭都好，都已经接纳咗呢个车 cam 系一个即系证据嘅其中之一，所以就绝对系为咗保障自己又好，或者保障道路上面嘅行走嘅使用者都好，绝对车 cam 系必须嘅，我认为。 我都想問多一樣嘢咧，曾經有段時間咧嚇，好多地區咧都有所謂碰瓷黨啦，香港都好似咧略略見過呢啲咁嘅人士啦。碰瓷即係話咧炸低走出嚟俾你撞親啊，諸如此類，跟住要求一個大量嘅賠償。據你所知咧，香港而家呢一樣嘢係咪叫做都等於冇乜㗎啦？即係據你了解， 我嘅理解係一路都存在緊嘅， 都仲有嘅。 不過係啦，只不過係咪猖獗到好似其他地方咁樣咧？咁樣咁我就有保留，因為始終香港咧係實行緊一個係基本法啦，即係以一個民事索償嘅形式。因為我頭先所講，其實你我咁唔好彩揸車撞到你，咁無論係因為你衝出馬路定點都好，個重點就係我架車撞到你，而你有一個受傷。OK， 呢個係事實。你如果想因為呢一個事實向我索償嘅話，佢可能會經過好多好複雜嘅法律程序，包括係要上庭啦、甚至乎等法官判咗係我唔啱，你仲要攞住呢一個勾及法庭嘅判決去再以民事索償嘅形式去追討我，呢一個係某程度上係一個阻嚇，令到香港是 麻煩咗啊嘛，成件事 係啦，冇咁多人， 唔可以即刻磅水啊嘛。 啊，冇錯，因為所有嘅車主都會知道，希望會知道就係一有人報稱受傷，都唔好嘗試同佢私底下和解，因為如果太多人傾向呢件事咧，就可能真係會出現我哋頭先所講越嚟越多更加猖獗嘅碰瓷堂出現啦。 講得好啊， 知道 係啦，多謝曬 Kenko 哥今日講得非常之清楚，咁我哋都可以知道嘅就係話，就算你話係 P 牌又好，又或者我哋已經揸咗車好耐，講真係有遇著意外嘅時候嘅話咧，冷靜係好重要。 冇錯， 因為我第一次我試過撞嘅時候，我真係。系啊，我真系脚 冷汗， 系我六神无主，我都唔知点算好啊！跟住个警察嗰同我讲嘅就系唔使惊，慢慢慢慢嚟。系啊，最紧要人冇事。嗰次我都系人冇事嘅，我系撞到人哋嘅泵把，就系咁咯。 难以避免，不过小心啲好。 系啊，但系我觉得真系要学多啲嘢。咁我哋知道嘅就系正确嘅处理方法。 多谢今日嘅专家，系啦， 唔该晒 Ken 哥哥 ，thank you，thank you。 期待这一 like， 这一位快高者，何平淡地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接到你一照片醒暗号，可护在线吞吐 yeah。可护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眼，加班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动脑，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尽这游戏。约会没头绪，跳断步伐干脆，忍住试咗变化，无存现状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系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怎得？我们烦到死，没有趣味，彼此甚至不想不是真。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卡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今日继续深夜，成日去到12:28嘅啦。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讲完咧，喺道路上面遇到一啲意外，我哋应该要点样处理嘅时候嘅话咧，咁当然啦，有时我哋作为一个新人，咩都唔识嘅话咧，仲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系好担心嘅，就系、是、买二手车 啊，绝对系啊！ 我好中意去嗰啲停车场睇嗰啲二手车， 系。 但系咧，我又好惊嘅。 点解？ 因为我发觉咧，譬如话呢一层停车场咧，其实可能有四间公司，四个牌喺度吓，然后咧。开个车门咧，坐上去啦，咁跟住有几个人控上嚟嘅，咁我就会 惊乜嘢咧？我想问， 因为 其实唔系、 就是、我好惊就系嗰啲俾人呃啊， 呃你乜嘢先？ 唔知道啊，反正就系嗰个心理， 你又唔知人呃你。 嗱，另外咧， 我 系 以为佢系惊人哋控出嚟啊，定系其实系惊人哋呃咧？系咪？佢我你又惊人哋呃？ 另外系啊，另外上网睇咧，我睇好多车，因为我知道咧，阿 Michael 咧，佢成日买车，但我亦都唔够胆打扰佢。我想问你咧，上网买车其实安唔安全？ 你唔可以一概而论，即系你都系上网识个男仔，佢会呃你，不能一概而论，有好嘅有坏嘅。 我 点答？ 喺网上都识嘅话，结咗婚噶， 我系啊，我都有。 你不如你买 Michael 啲二手车咯。咁咪得咯， 仲衰， 唔使担心。一阵间我哋有一位阿荣哥仔咧，就是、二手车方面咧非常之犀利嘅达人嚟嘅，佢就会教俾我哋嘅就系话诶，话俾我哋知，如果你买二手车嘅话，需要注意嘅系啲咩嘅地方？你到时你 其实咧，以前咧，听讲以前咧，即系真系好多良莠不齐嘅卖车嘅人嘅，例如话将两架车驳埋一架嗰啲叫做积木车，叫积木车，啲车会点咧？嗱，你就咁揸冇事，但如果你有少少碰撞，佢散开晒成架，变咗一架变几架。 系啊，我知啊，仲有个咪数咧，里数又搞。 好，12:30，我哋听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翻《风骚快活人》最后嘅半小时，唔好行开啦，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同建议，国务院决定任命原本系保安局局长嘅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免去张建宗嘅政务司司长职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获任命为保安局局长，处长一职由副处长萧泽颐接任。现年70岁嘅张建宗，2017年起出任政务司司长至今。在前年7/21事件後5日，張建宗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公開道歉，遭到警察隊員助級協會發信譴責。 李家超1977年加入香港警队，2012年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林郑月娥出任特首后，他出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获新任命，是首位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香港国安法去年在本港实施，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李家超曾经说，国安法巩固了一国两制，司法独立不变，社会亦都恢复稳定。至于晋升为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1987年加入警队任职督察，2018年升为副处长，前年11月接替卢伟聪晋升为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年达到57岁退休年龄，现时加入问责班子，是回归以来第二位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至于晋升为警务处处长的萧泽颐，1988年加入警队，主要驻守前线行动单位，亦都曾经担任刑事情报相关职务和派驻人事部。2017年晋升为助理处长，2018年出任高级助理处长，前年再晋升至到负责行动的副处长。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本港市民越迟接种新冠疫苗，越多人受到感染，就更容易出现爆发和病毒变种，导致病毒的传播力越来越强，对疫苗效用的负面影响会越大。他说仍然未打针的人士其实要付出代价，形容是社会一起找数，因为要重新计算清零时间，以做到和澳门和内地通关，亦要然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间。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确诊带有变种病毒的27岁机场地勤人员，估计感染源头是在机场，目前未肯定他是否零号病人，而患者在周一发病，在他发病前两三日已经具传播力。内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而此病例新增7宗，都是在上海发现的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新增20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2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1693人确诊新型肺炎，4636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10点，升327点，成交金额7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升15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3.5升10.5，美团327.4升12.4，三星制药9.98跌2.18。阿里巴巴214.8升4.6，快手205升13.5，盈富基金29.6升3.2，港交所471.8升12.2，吉利汽车25.9跌2毫，中移动49.2升9毫，中国平安78.45升1.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2，日元110.8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1，人民币6.465。英镑兑美元1.393，欧元兑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0点，升205点。港金现价报16,470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58美元，卖出1,77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今年难民电影节透过四套纪录片，想带出咩主题呢？ 今年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共融。咁而家喺疫情之下啦，有好多唔同嘅人权嘅问题啦、战争啦，所以我哋好希望用到共融呢个主题咧，讲多少少多元性别啦、多元权益啦，以及甚至系咧讲紧一啲已经长久嘅战争，大家都可能遗忘咗或者麻木咗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坐翻一阵先。咦，两百神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啊！ 又系噃，好啊，好啊，好啊。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到12:37嘅啦，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阿荣哥嘅， 我就荣哥仔。 喂，你好， 早晨，荣哥， 你好 ，sexy 啊把声。 喂，荣哥仔，嗱，咁我哋咧时间咧就系唔系太多，所以我哋咧马上杀入正题啦。香港咧嗱，买二手车咧，即系而家啦吓，讲而家有两个途径啦。第一咧就系话喺呢一个嘅嗰啲 .com 啊吓，即系嗰啲叫做二手车嘅平台啦，咁啊自己去揾，自己约个车主去倾咁样。呢一样嘢咧就有好有唔好嘅，或者一阵间我哋都可以俾少意见。第二样嘢咧，我唔知而家车展系咪比较少咗？以前咧就好多咧嗰啲商场啊，或者系啲停车场，佢会 book 一个地方，系啦，譬如话以前九展有啦， 有 系啦，咁但系 而家京东都有啊， 系咪少咗定系我自己少行咗啦？咁而家咪都系有呢个渠道可以睇到车 嘅，即系卖二手车有啲咩渠道？ 渠道系， 其实会噶。如果你一般如果车场嗰啲，就而家的确少咗嘅，因为始终即系可能 租金贵， 规矩系啦，规矩问题啦，或者租金问题啦，系啦。咁变相而家好多即系车行都会租一个自己地方，自己去摆自己啲车去好卖咯。 咁但系就利用翻网上，即系等啲人就睇到哦，有架咁嘅车就嚟睇啦。咁所以而家换句话讲，其实网上去睇到，再去约再买，都系普遍嘅，可唔可以咁啊？ 系主要渠道咯，或者咁讲。 哦，反而系主要渠道。 系啦， 好啦，系啦，我哋即刻入啦，好嘛？想问一问嘅就系，如果我要买呢个二手车嘅话咧，其实荣哥就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哋？应该要留意啲咩嘢咧？除咗靓仔之外， 系啦，嗱，首先 拣样嘅。 我估啦吓，嗱，譬如一般人买车，佢会有一个一定嘅 target 啦，例如你想买乜嘢牌啦，咩嘅，譬如 sport car 家庭车啊，七人车啊，同埋个钱啊，好重要啦。譬如话个 range 系，譬如话希望系100,000楼下，或者我想买贵啲。200,000楼下定系点样咧？咁样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点样去知道我哋拣紧一部唔系有问题嘅车咧？咁啊，觉得 其实一般好简单啦，即系你所有买家话晒都有自己一定嘅自己中意嘅车款而去睇嗰样嘢。 系 咁，当然你去到睇嘅时候，你初步都系当唔识车嘅，都系睇外观啊、内笼啊、新唔新净啊、残唔残咁样啦。 嗯， 系啦，最主要啊，咁同埋你背后嘅手数啊、里数，亦都影响佢嗰个车价。所以一般买家都会睇呢啲嘢咯。 手数咧，即系话呢架车到底有几多位 X owner， 即系以前揸过嘅。譬如以前有三个人揸过啦，咁你系第四个。咦，咁可能咧下一个买家就会咁多人揸过噶啦，唔好啦咁样。里数咧就系你行咗好多啦，嗰架车，于是人又会咁谂啦。哇，呢架车用到咁残，唔好啦咁。所以阿荣哥所话斋咧，那个手数里数咧系会影响。如果你第时要再卖出去咧，嗰、那个叫所值啊，那个车值嘅系咪啊，荣哥？ 系啊，冇错冇错，价值问题。 冇错，但系头先我想问多杨明哥，你话咧靓唔靓仔咧？但我听闻好多咧，即系啲专业人士系识佢同佢化妆。 系啊，化妆车啊， 化到明明咧，即系 嘅样啊， 病坏都化到佢好似大老， 好精神 精神。会唔会噶？ 其实冇嘅，一般你即系睇车，全部都好靓立立，好新净噶。 系啊， 咁变相你点样衡量佢有冇话特别去化妆咧？咁啊，其實一般唔識車嘅人去睇咧，咁你其實最主要分辨，譬如開下啲門啊，打開頭咁睇下啲教位啊、門啊，有冇話特別有分別嘅，唔同嘅，係啦。咁啊，初步你去睇依啲咯。 嗯，以前咧有人教过我一样嘢，我唔知诶阿荣哥，你同唔同意啊？睇睇条安全带，安全带如果好旧嘅话咧，即系话佢个车几新都好。 哦， 安全带你实要用噶嘛，掹出掹入，掹出掹入， 唔可以换噶嘛， 唔可以换噶嘛，好少人换咯，即系 好少咯，除非你出咗事。 系咪啊，阿荣哥？ 其实嗱，安全带嚟讲，你可以睇到佢用车个质素系点咯。 吓，真系噶？点解啊？ 即系个人锡唔锡车系嘛？ 披晒咪核突咯。 系啦，冇错啦。譬如你操唔操用啊，喂，搞到乌啲马擦啊，残不不咁嗰啲咯。 嗯， 我试过咧，有一次睇一架都系叫做旧嘅跑车仔啦咁样。哇，嗰个人咧揸个车嚟到咧，我真系觉得好反胃啊。因为咧佢里边咧有啲饭盒啊、烟头啊， 仲喺度。 佢明唔明啊？ 咁都攞去俾人哋， 跟住佢就自己揸嚟，听你拖鞋揸嚟俾我睇。即系我已经想走啊，即系咁咯。咁所以大家亦都要 明白。 那個用家之前佢嘅態度都影響個車嘅質素嘅。 阿榮哥，我想請教你啦。如果佢話你試車啦咁樣樣，試車要注意啲咩咧？同埋如果真係 touch 咗試車遇到少少意外咁點搞？ 嗱，其實試車咧，其實你最主要試下 engine 波箱或者底膽啊，一般有冇特別嘅雜聲啊，或者怪異嘅震動啊，而去感受嘅，真係用感受。 所以真系要试， 系真系一定要试，一定 真系要试，所以 会啊。咁变相你话有咩意外咁点算？咁其实呢啲情况就好尴尬嘅。咁啊，真系一般都系买家去即系 承担 嗰个维修费嗰啲啦，系或者一定要成交依家。 未买已经俾维修费，你都算黑仔强，你真系欧精强嘅细路黑仔。 所以佢问个问题，我好奇怪，我试车佢已经谂到我撞咗点。 但系咁咧，阿荣哥啊，嗱，其实世界上有样嘢咧，就叫做先俾钱。前后试车你有冇听过？有啲车行咧会咁噶， 我听过啊。 你要 confirm 买，我先至俾你试。但我就话我未 confirm， 我 未 试，我点解 confirm？ 你通常个行规点噶？ 嗱，行规好简单，一定系即系落咗订先试车。点解？因为其实最主要保障翻架车途中个风险问题啦，就系头先所讲，喂，试车途中有咩意外咁点算？无谓大家尴尬。 嗯， 系嘛？咁变相即系睇情况睇车款啦。咁你喂再旧啲年份嘅，几万蚊嘅，喂有时我哋啲客喂可以俾你试咗先啦，啱嘅冇问题咪落订咯。即系睇咩车种，你话喂超跑嘅，咁嗰啲真系冇得讲啦。 嗯， 明白。即系总之唔好咁快就去试住先，讲定先。因为我都试过以前咧，试完之后佢话喂你要买噶咯，吓试完就要买，但我真系觉得唔好喎个车， 几好喎。 系啊，就系咁咯。 明白啦。 清楚啲讲嗰啲嘅。 好，咁今日要再次多谢晒荣哥仔啊嘛，系啊，咁啊，系啊，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就要买二手车嘅时候要需要注意嘅地方啊。 多谢晒， 唔该晒，唔该晒， 多谢荣哥。好 ，OK， 多谢晒。好啦，咁啊，时间咧就12:44，我哋其实咧今日都会有一个故事咧，就喺我哋嘅呢个时候送俾大家嘅。冇错，开始呢个今日嘅故事啦。片段人间，真假爱情。喂喂，系啊，俊达车行啊，唔该阿王啊。喂喂喂，阿王啊，阿波啊，边个？琴日上嚟睇一架法拉利嗰个啊。喂，我想话咧，你架车我啱，不过咧我唔想上会啊。不如过两日咧，我过嚟一次过俾晒你啊，好唔好啊？系，全数几多啊？128,800。诶，好意头。嗱，你记住唔好再俾人睇啦，我订咗噶啦。OK。好啦，就咁啦，就咁。拜拜。 咦，头先同边个倾嘅电话 啊？哦，冇，同个 friend 啫嘛。喂，咁早上嚟嘅？你唔系陪你爹哋去巡下啲铺头咩？ 我改变咗主意啫嘛。 哦，喂 ，Linda，我有啲嘢咧想同你研究一下。 咩啊？ 早排咧，我咪话要换咗架车嘅。 哦，其实咧，我觉得你架车仲好新啦，点解无端端要换啫？ 咁咪为咗你咯。 为咗我？点解啊？ 谂谂下，你爹哋堂堂一间建筑器材公司嘅老板。咁我哋就结婚啦嘛，我就快佢半边仔，仲揸个咁核突嘅日本车出去， 佢啲 friend 都笑啦，系嘛？我又冇所谓啊，我惊你爹哋唔中意咋，咁所以咧， 阿、哎、Po 啊，其实我觉得， 嚟、听我讲完先。我琴日睇咗架咧开篷嘅法拉利，哇！你知唔知啊？正系火一样啊，火红色，几鬼型啊！嗱 ，Linda， 第日我同你咧揸住佢出席你阿爸嗰啲波啊宴会啊，嘭嘭声，人哋实会话你爹哋咧拣女婿拣得好啊！ 阿婆啊， 哎呀，你俾我讲埋先啦，未讲完。嗱、咁样架车咧就唔系好贵，百零万。我本来谂住自己俾噶，唉，不过系储紧钱，要同你搞婚礼，不如你用公司数啊，碌你嗰张卡，嗱，俾咗钱先，我第日俾翻你咯。百零万对于你爹哋公司小数目，系咪先？啊，一语咁话啦，好唔好？ 你听我讲，其实我根本冇咩公司啊。我以前讲嘅嘢，我系呃你嘅啫。 啊，你真系讲笑话讲到真嘅咁，你都唔好真系玩我啦， 真 系。真 嘅、其实咧，我阿爸根本唔系啲乜嘢建筑器材公司嘅老板，佢只系个打工仔嚟嘅啫。 冇理由啊！日日有个司机揸住个咁靓嘅 Benz 送你出出入入，打工仔边有咁嘅经济能力啫？ 嗰个其实唔系司机，佢就系我阿爸， 吓， 因为佢老板咧成日都系喺美国嘅，佢就因为咁样揸住佢老板架车，车我出入咯。 唔系啩？咁你其实系 一个普通打工仔嘅女，月入8000蚊，我哋系住公屋嘅，仲有一个细佬读紧大学，要我俾学费嘅。不过迟啲同你一齐。我想我的弹跳就没那么重了。 千祈不要这样说。你千祈不要这样说，不要拖我落水，你不要遇我。 你说什么话？ 喂小姐，跟你开开心心风花雪月得。什么你头家千祈你不要遇我。 但是你说你很爱我的。 哎呀小姐呀，我那时候以为你家大把钱嘛。是不是那大把钱我当然爱你啦。 原来你只是贪我家有钱。 这个世界个个都睇钱做人噶啦，唉死啦，俾你累死啊！等我仲周围同人讲咧，话我识咗有钱女，我仲买咗好多无谓嘢，点找数啊？你而家点找数？我真系唔知点找数。 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分手啦。 啊，你讲快咗添，我啱啱想讲，梗系啦，唔分手啊，仲同你牛衣对泣啊，有情饮水饱啊，小说啊，电影啊，傻嘅真系。 哦，原来我阿爸真系冇讲错。 咩啊？ 你真系啲咁嘅人 哦！佢好叻咩？你阿爸讲咩啊？司机一个讲嘢又几叻啊？ 你真系信？ 咩啊？你讲咩啊？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佢 咩啊？你讲咩啊？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佢系我阿爸，又点会次次都系着住制服嚟接我？ 你意思系？ 我的确是一个有钱人，不过我阿爸怕我被人呃，专登叫我讲大话来试下你的。 吓？ 我那天不小心看到你那张信用卡的账单，哇，条数这么大，看怕你都有排没安乐的日子过的了。以前我可能都会第一时间跟你还的。而家 喂， 你 早 走啦！ 你等讲埋先， 我个司机喺楼下度等紧。 唔好啦，喂， 我走先。 有嘢慢慢讲。喂 ，Linda， Linda， 生活于呢个香港地，日日有戏睇，唔使买飞，因为我同你都画咗大花面，一起身就会开始做戏，我哋讲， 尽量搞搞我哋，搞搞我哋，讲，尽量搞搞我哋，讲，搞搞我哋，讲，尽量搞搞我哋，讲，搞搞我哋，我哋讲，搞搞我哋。 见到面都会笑眯眯，你话第日饮茶，我话第日搵你，就算督背脊都等拧住面先啦，因为斯文人啊，边会督口督鼻，我哋。 讲，尽量打打地讲。一号面具纯情客气，二号面具又伟大俊气，三号面具又工作神秘，四号面具又诚恳谦卑，五六七八九十号各有演技，不同场合做不同嘅戏。如果面具唔够用啊，哪怕赶制啦，因为假假地啊都要保护自己。只有白痴先至费事戴面具，因为佢哋唔明呢啲生活嘅道理。于是你戴我戴，人人戴，戴到夜晚照镜唔知边个系自己，我哋。尽量打打地，打打地，打，尽量打打地，打打地，打，尽量打打地，打打地，我话我哋打，打打地。 假假地啊，夏兆星嘅呢首歌将时间带到十二点五十三分嘅啦。 冇错，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好似啊， 我有一个，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佢个朵叫 欧生， 系 欧正强， 我有一个非常识问答嚟问下你哋，你哋食过呢个鸭腿汤饭未啊？ 食过。 你哋心目中鸭腿汤饭嗰个鸭腿系咩色噶？ 应该系卤水咁嘅色咯， 即系深啡色。 深啡色 系咪啊？ 系啊。 话说咧，早两日我就收工，就整咗去茶餐厅嗰度整咗个 鸭 腿 汤 饭，咁啊闭目养神，跟住好耐啦，砰，有个碗，咁跟住个阿姐行过去就一睇，咦，点解呢个鸭腿汤饭颜色咁嘅？ 咩色啊？ 系浅，即系好似啲嗰啲叫盐鸡咁咧。 哦，盐吓 ，OK。 嗰个即系唔系嗰个颜色嚟嘅，再一睇，咦？点解鸭腿变咗一条一条嘅咧？ 嗯， 哇， 咩条一条啊？鸭 腿即系你意思系变得鸭腿先？鸭 颈啊！ 哦， 好 惊！ 你惊唔惊鸭颈？我好惊鸭颈。 又唔会惊嘅，唔中意食咯，只系。 但系你鸭腿，但系你俾鸭颈我，我一定会。 有六条啊！ 六条鸭颈， 一条鸭腿骨。 有啲人咧， 唔 系啊，你例如， 啊、 有啲人一睇个样，你觉得唔呃佢系对唔住自己。 我知啊， 即系佢啲样蠢到咧，你觉得？呃佢天公地道拍手噶嘛，大家 系啊，周围啲人就起身啊嘛， 好 嘢， 应该呃佢，应该呃佢， 我撑你， 唔呃佢对唔住自己啊个样， 六条鸭颈， 哇！ 我即刻叫阿姐埋嚟，我话啲咩嚟噶？我起初冇回个神系鸭腿， 你系咪睇错咗啊？你系鸭颈汤饭啊？唔系鸭腿汤饭啊？边 有鸭颈汤饭？咁又唔好，咁又唔好咁讲，边有鸭颈汤饭？ 咁佢去嗰啲茶餐厅，我谂可能咁样咧，整啲下难。 你咪嗰间有鹅颈桥嚟，所以有鸭颈。饭啊，鹅颈叫卖鸭颈饭，好合理，好合理嘅事。系啊， 咁我即刻叫阿姐埋嚟，我话喂呢啲咩嚟噶？佢话呢唔系鸭腿汤饭咯，我话鸭腿汤饭六条鸭颈 嚟， 跟住佢话，你好彩啊，哥送俾你食噶，鸭腿喺下边，我一掹出嚟，真系得一条骨嘅。原来我于是即系追究啦， 好瘦嘅呢个鸭腿， 系啊， 系一只鸭瘦鸭， 竟然睇唔到，你话几嗰只唔系鸭嚟噶？ 皮膠皮包骨嘅鸭腿，唉， 所以佢就因为佢觉得嗰只鸭腿咧实在太瘦啦，所以佢就搭六条颈俾你。 冇错啦， 呢个就系你所谓嘅好人好事。 唔系，我投诉最后嗰个经理。 就 走嚟收发。其实咧，我饮咗啲汤噶啦，系、啊。 佢俾第二个啊，跟住又 唔系啦。 哇，下一个惨、啊，要食下小强食过嘅嘢， 好环保 啊。系啊，跟住呢个唔爱就俾下一个，下一个又唔爱俾第三个。 二手车啊， 直至到有人要为止。 呢叫二手拖发， 好核突啊！ 唔系佢跟住真系好人，佢话俾我听，因为卖晒啦，冇啦，嗰个厨房唔识处理，就整一碟饭俾我。 咁呢个厨房有问题、啊，即系如果人哋叫西多，佢又冇俾第二样嘢佢啊，系咪先？ 冇错，系啊，即系佢嗌合鸭腿汤饭，但系佢最后屘食咗炒饭，佢觉得 O K 咯。有啲 唔，呢世界真系怪人特别多， 冇收。我错啦， 最主要系冇真 嘅，好人好事，喂，开心心啊！我哋咧休息，星期六、星期日，下个礼拜一又喺呢个十点钟，香港电视台《风骚快人》 ，Have a nice weekend 啊！ 耶， 玩得开心啲， 拜拜， 拜拜。 赖以继续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你多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 自向检讨， 实在没难度， 未够专心， 不是万能吧，未算深奥。明明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未介意过我造型， 靓仔打不可救， 明明无从想。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e.